36岁男子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其余三名伤者由33至到48岁，警方列作谋杀及伤人案处理。确诊新型肺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离开马里兰州的军方医疗中心，乘搭总统专用直升机返回白宫，继续接受治疗。特朗普抵达白宫之后，登上南侧露台，除下口罩给记者影相几分钟。特朗普在 Twitter 发布长一分半钟的影片，说在医疗中心期间对病毒认识更多，呼吁大家不要害怕，不要被病毒主宰生活，美国有非常好的药物，疫苗很快会推出。他又形容自身感觉比20年前还要好，可能已经免疫。特朗普在早前的贴文说很快会恢复竞选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朝早有一两阵的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38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233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0.2系跌2蚊，腾讯控股529蚊升4蚊，美团点评253.6升7.8，中国软件国际6.06升5.6，小米集团21.45升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062，瑞士法郎8.469，澳元5.572，加元5.847，新西兰元5.156，欧元9.1366。每百日元对港元7.3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12点，升100点。港金现价报1769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24美元，卖出191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金钟道近住力宝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啦，同埋新运路粉岭围菜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停，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应哟。 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一零一九， 二台喐一喐。 我是夜鬼嚟嘅，唔好要我喐啦！ 唔喐唔喐，梗系唔喐啦！ 你唔喐，我喐， 咁我算系喐定唔喐啊？ 我喐啊，喐得好劲添啊！ 新声新意一零一九，台喐一喐。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号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号。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噶， 菜。 哎，冇咗呢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蔡敬师啦，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早晨，早晨吓，早晨桂花田，早晨啊，仙乐飘飘蔡敬文， 系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敬文， 早晨阿田，早晨豪仔， 系啦，嚟到礼拜二咧，咁我哋今日咧继续系有呢位新同学咧就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因为黄耀祖咧佢都系继续要去彩排啦，同埋做嘢啦，我哋已经讲咗啦，呢个星期咧你都唔会见到佢同我哋喺度咧白交张炫耀噶啦， 加油啊，祖！ 又真系要加油啊！ 系 啊， 得唔得噶？可以， 梗系可以啦，傻猪嚟噶， 搞错我问你哋可唔可以？ 可以，可以， 系啊。 同埋我哋一阵间可以咧，再影多一张相，因为我哋今日咧有主题噶。 系啊，但系我哋不约而同咯，系真系犀利啊！ 我哋有原因嘅。 咩啊？ 通常咧， 唔使显示 拣呢只颜色嘅人咧。都是好知道顏色可以遮蓋自己身體部位 嘅。我唔明白你喎，我唔明曾志豪點解佢會都係喎。 你咪俾阿蔡同學解釋一下先咯。 唔係阿豪仔咧，呢個通咧好多時都係啲男人都係深色少少嘅通嘅。 唔係㗎，佢好少㗎。 咩啊？ 唔 係， 我都見過佢有一件彩藍色嘅風褸嘅運動風褸。 唔係風褸，講緊而家呢件衫啊。 其實簡單啲，我哋今日咧大家都著咗咧運動衫。不過咧，我哋個主題就話喂，今日大家著運動衫啊，我哋今日小確幸咧要做運動啊嘛，咁結果咧，起碼就兩位人妻咧，同埋一位人夫咧，都係著咗黑色嘅， 係不約而同。 但我覺得阿田著黑色咧係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嘅。啱啊，我懷疑我上個禮拜都係著呢件嘅。 你上個禮拜 啊，我真係唔記得咗。 黑色顯瘦啊嘛。 係啊。 咦，阿蔡主任你都需要咩？ 咪係咯，我都唔明白佢。 同埋你隻眼金金望住阿桂師奶，一啲唔應該望住嘅地方，你將個眼金金望住你喎。 係咩？ 係咩？係 喎。視線範圍大啲望 啊。咦？你兩個想互相比拼喎？ 我望佢边度你都要，我望边度你又要。 唔系啊，你真系望得我见到，点解咁样嘅？ 你唔系望实副 panel 咩？就算仲要眼金金啊！ 眼金金啊！女士之间嘅战斗，我哋好难理解。 唔好意思啊， 哎呀， 到我讲未啊？ 到你啦，讲啦，讲啦。 唔系，因为呢件系摆喺最面头。 咦，你同曾俊一样喎？ 系啊系啊， 摆喺面头，经常着系啊， 面头立到就得噶啦，真系。 咁唔系我仲抄底嗰啲嘈醒我仔，咁我到时出门口好闹教噶。 哎呀，我又明佢啊！我起身嘅时候，我唔系惊吵醒我仔啊，我 惊 吵醒我老婆咋。佢仲喺度锯紧啊嘛，跟住咧，我啲柜桶咧又砸我，撞到嗰个床嗰啲咧，求其哇快得呢件，哎呀，求其掹我出嚟先啦咁样。哇，跟住抄个底，呢条咩嚟嘅？呢件底裤嚟，攞有两条啦，已经再抄先，抄条面裤出嚟啦。 真 嘢，唔好讲出嚟讲。系啦，跟住底裤合理啊。 系咯。 哇，好辛苦先抄到，即系我哋做贼咁样啊，阴公。 咁唔见得 好似你咁啊，仔大女大都冇人理你啦，已经。 同埋其实我都艰苦过噶。 其实就有两件鲜色少少嘅，但我恐防我抢晒你哋镜啊！ 你放心啦，抢硬啊！ 琴日张相啊影出嚟啊，啲人已经话啦，哇！你哋三个做咩皮光肉滑啊？仲要赞到咧离晒谱啊！哇！阿田咩双眼好靓啊！ 我唔计啦， 系啊， 有听众话过噶。 哎呀，我哋阿田其实真系唔差噶， 系啊， 真 系 所言甚是。 我听到都真系吓一跳，真系嗱，唔紧要嘅，因为我哋今日咧，我哋可以提早预告俾你听啦。我哋今日风骚生活小确幸， 我哋又要喐一喐系嘛？ 系 啦，我哋都系玩下一啲叫做睇金游戏啊。不过，到时话俾听系点样玩啊？ 都睇咁游戏 啫。我仲未睇咁咩？ 有冇性感游戏啊？ 性感过你。咁我哋都会喺咧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里面咧，我哋就会进行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嘅 Facebook Live。 系啊，我哋今日会继续同你做运动嘅。咁啊，晏啲咧，我哋会将我哋三个呢一个咧现瘦还肥嗰张咧体育相咧摆上网。 啱啊啱啊！ 今次仲使唔使美肌啊？使唔使大家？ 从来都话唔使美嘅。 冇咗美肌就冇得赞噶 咯，少少啦， 好啦好啦，净系美佢啦，好冇？ 我好啊，净系美佢。 好啦好啦，风骚白云啊，开始啦吓。 一点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 妹啊，三天三夜啊，吓系啊。喂，琴日咧，呢一个一场红雨咧，短暂的红雨之后咧，咁我发觉咧就有啲林雨嘅新闻咧出现咗啊，仲要系两单林。 你讲到好似咧系人名啊，佢姓林叫语言嘅雨林雨喎。 系啊，仲要佢有四兄弟嘅，一个系林峰啦。 我知道你讲边 风雨雷电啊，真系啊。嗱两单，一单咧其实就系、是叫做好人好事嚟嘅。 系。 另一单咧就俾人就话，哇你系好人啊，不过净系对自己好人咯、啊。 嗯。 系啦，嗱咁啊先讲好人好事嗰单咧，咁就话哎呀，琴日咧呢个短暂嘅红雨咧，咁啊有好多校车咧，其实都已经去到校门口啦。 系。 咁咧嗰啲姐姐。就非常之咧就 系你个仔中途蓝图直接翻翻屋企啫嘛， 真系好唔开心。我翻到去仲要天朗气清，成个香港边有落过雨啊？咁样 系咪真系局部地区性红雨啊？咁样嘅为安全计啫。 佢仲要系局部地区短暂红雨，不过唔紧要啦。咁佢话咧就有啲好人好事就话，哇！啲姐姐咧就佢啲校工姐姐见到啲小朋友咧准备一个校车要落去嘅时候咧就话。哎呀，唔好整湿晒佢哋啲脚仔啦，咁样咁啊，逐个滴咯，系啦，逐个跑咁样咧，就即系上车又好，入校门又好咧，咁样。跟住有人就影低，有人就话好好心啊，我哋啲校工姐姐，你话几咁好，几好服侍系咪先？ 唔系，因为其实即系湿晒脚仔咧，又真系好吃力嘅，因为可能啲细蚊仔咧会，哎呀唔舒服唔舒服咧，跟住扭计咧，咁你喺课室里面仲大件事系咪？ 系啦，可能仲衰嘅。 我女琴日好醒目啊，佢知道因为出门口已经系黄雨啦嘛，佢话啊咦咁样啊。不如佢著對拖鞋咯， 我醒目啊！ 係啊，著對拖因為我過往都係咁同佢做噶啦，著拖鞋嘅帶對鞋翻去翻學校，因為濕緊噶嘛對鞋， 係啊， 除非你著呢度叫即係你又冇翻學鞋嘅雨靴噶喎，係咪先？咁所以就著對拖鞋翻學先換啦。俾 Miss 話啊，你真係醒我榮榮咁樣。 同埋因為咧，佢嗰個影出嚟咧，嗰兩個校工姐姐或者嗰啲嬸嬸咧接嗰間學校咧。真係好鬼大雨啊！直情係水塘咁樣啊！ 同埋佢話咁啱落車個位咧，就正正有個水潭啊！ 係啊， 咁你一落就一定濕曬腳啦！ 係啊，嗰度潛到水㗎啦！我真係見到咧，基本基礎浮潛， 你是不是間水 泡㗎啊！係啦，基礎浮潛嗰度都玩到㗎，真係好誇張咁樣。嗱，咁啊呢個就叫好人好事啦。咁阿敬文，你見到嗰、那個？哇，系就系好人啊，不过就系对自己好人嘅。 喂，文雪啊，哎、 你有权威啊，你讲呢单 啫。 文雪啊，嗱，文雪啊，就系 喺 妈妈 group 嗰度咧，就已经喺度讨论啦。就系寻日咧，就红雨期间咧，就有路人咧就影咗相，有位咧嘉蓉姐姐啦，咁就带幼童翻学，咁啊睇到书包咧就系幼稚园生嚟噶啦。咁喺呢个滂沱大雨之际，姐姐梗系担住把遮啦。 系， 点知 系 谁不知 幼小嘅。佢就系捉住姐姐只手，唔系姐姐拖住佢，系佢捉住姐姐嘅手臂，就喺个凄风苦雨之下，淋到头仔都湿晒。 即系话咧，其实佢就遮住咗自己，佢冇遮到个小朋友。 但系你就算你啊，你婆拖住你嘅小 B， 你两个嘅小 B 都一样噶，因为你嘅大人只系遮到大人啫嘛。不过。不過我有拔嘅， 拔乜嘢咧 ？L 拔個拔啦。 嗰個細蚊仔有冇一啲叫 雨 具咧？ 係 啦， 冇雨褸嘅。 所以其實即係如果你話帶小朋友翻學咧，通常啦可能啲大人唔一定係媽媽嘅，咁啊屋企啊邊個湊啊邊個搞啦嚇，就俾個雨褸佢嘅。通常因為小朋友咧，你知啦，你想遮住佢咩？佢啊唔俾你遮，啊唔俾你遮，就周圍遮到好似濕水攬滑咁。 你一俾佢攞把細遮咯。 係細遮都唔掂㗎，你自己都會盲 㗎。唔係啊，因為佢攞把細遮，你把大遮上面咧雙重保障啊，上面罩一層咁樣。 但係都係即係以我咧，我係嗰啲咧淋沉媽媽啊，麻煩媽，我一定會笠件雨褸㗎。 淋沉媽媽係咩嚟？ 我 即係好多嘢成日 淋沉 你唔好理我鄉下啦。 係啊，真 係。總之即係咧，我都係 即係麻烦啲系咪？麻烦我阿妈系嘛？ 你话佢好麻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 系 咁，你会点做噶？ 着件雨褛啊，衰人！ 着件雨 褛， 我 啊同我仔出街啊，如果撞到落雨咧，我觉得啊最好人影到相啊，简直展现到个父爱伟大啊！ 系啊，你去抱住你阿 B 嘅。 我本身又高啦，过佢系咪都够高啦？佢又系真系我咁高，佢唔俾我拎住把遮啊嘛。我嗰次啊，耷低头弯晒腰啊，直情系咧把遮咧打斜咧，就翻佢嗰个高度咧。我直情系踎住嚟行咁样，我话 咁啊啦，索性唔豪豪俾佢咧，个豪仔啊嘛，咪自己揼咯。 哦，去到后来啊，几乎都有噶啦，已经好阴功噶。 你抱住佢唔得咩？ 抱住佢， 哇，佢太重啦。 我嘅麒麟臂又唔去到咁劲，五岁几啊，大佬啊，我仲要抱佢有牌噶。孭住佢都跌噶啦，已经、哦、真系唔掂当 啊！系咪雨褛最好啊？ 唔系，其实 系嘅。但呢个工人姐姐张相咧，就俾人哋影完出嚟咧，就问啦。 咁点解佢完全冇谂过遮住个小朋友嘅咧？究竟系嗱有几个谂法 嘅？ 系一下唔留神，佢就走咗出去，所以咧就遮唔到佢，就今晚俾人影到张快相啊！定系佢真系咧话知系死啊？总之就系唔理佢噶啦咁样。 嗱，见到个公公姐姐咧，好似系咪想话，哎，啱啱转弯要过马路咁样，咁啱又俾人 cap 到呢个相。 系啊， 嗰、 那 个动作，因为姐姐就唔喺同一个方向嘅。 嗱，描述嘅人咧就话，其实咧沿途都望到佢嘅，系行到去某个位，佢都仍然系冇遮住个小朋友。 哦， 即系嗱，按照嗰个提供者啦， okay, okay, 或者系有诶一啲跟住相片嘅描述啦。咁、所以咧呢一个相片咧，昨天咧都喺一啲唔同嘅妈妈 group 嗰度咧。都引發啲討論啦、 但係嗰啲少爺仔冇理由唔係救命嘅喎，你唔好遮我，你唔好遮我，係 啦， 你冇， 亦都有可能，亦都有可能 係佢唔要嘅， 係啦， 可能我出去中意思考人生， 係 啊，係啊， 成日都話咩有咩十件事咩十一歲人仔之前要做嘅 就係淋 雨 啦， 其中一個 咁啊。不過咧，即係都觀察到，除咗淋雨之外咧，就係過馬路前咧，就應該啦嚇，成年人應該自己主動用隻手拖住小朋友隻手，就唔好諗住飲佢就咁握住你嗰個手腕。 Okay, okay. 因為佢隨時咧細路仔唔識噶嘛，一揈開你衝咗出去咧，就發生其他意外。即係我呢啲咧諗慘阿媽係，就會見到呢啲咯。咁當然啦，唔係話一定要怪罪邊個嘅，咁可以提醒一下咯。 不過咧，如果你講起工人姐姐淋雨咧，你知唔知早大概兩個禮拜咧，其實又有一單咧，啊真係九二三啫嘛，佢有一單新聞咧，都係落緊大雨，又係紅雨添。咁咧佢話咧嗰陣時又係同工人姐姐有關啦。今次咧俾人淋雨嗰個係咩咧？係一隻狗。 哦、 工人姐姐去放狗，嗱、 啊， 但只狗又着咗雨褛嘅，嗰、只大金毛寻回犬嚟嘅，着咗雨褛。 但系嗰件雨褛其实系俾自娃娃嘅， 唔系佢啱着嘅，系啦，系好似阿敬文而家着紧嗰啲 size 咁样嘅。 哦 ，OK， 好贴身 嘅，贴身嘅真系。 贴身系嘛？ 系啦，贴身嘅， 准备长落去。 系啦，准备长嘴啦。咁嗰阵时就影到张相咧，就嗰只狗咧就阴公，因为啲大雨滴落嚟咧，佢真系头耷耷咧，冇晒昂首斗志咁样啦。咁然后咧就雨中咧，个工人姐姐又唔喺佢隔篱。好似咧就话自己咧匿埋咗一边，然后大声喝佢咁样，咁跟住啲人就话好惨啊只狗，点解你要咁样俾人哋喺度淋雨啊？点解唔带佢翻去有瓦遮头嘅地方啊？咁样 所以成日都话咧，即系啲雇主咧都要留意一下啲工人姐姐，即系同埋睇下嗰个狗仔同埋个工人姐姐嗰个关系啊。其实都会 feel 到咧，喂你出去放狗，你系咪真系好好心咁样照顾佢啊？定系点 咧？我曾经都有问过我姐姐，我其实谂住问下嘅咋。哦，姐姐啊，你喜唔喜欢狗？佢好决绝，秒间就 no no， 系， 跟住 我 坦白 啦，系啊，我明啦 ，no 咗就得噶啦， 系啦，咁即系我再继续雇佣佢嘅时候咧，我都唔好养狗。 系 啊，咁你有冇再问另一条问题啊？ 咩啊？ 你喜唔喜欢我啊？咁样 傻嘅，答案肯定噶啦 ，I love you very much，whatever 好冇？ 去市镇走过一个圈，沿途找寻曾经遇见反转的地点，开心大笑那个早晨被藏在哪边，独自徘徊的那些深夜辗转入眠，跟着你的影子走在长长的路上，总是走得好前面，我们一起经过花开花谢的季节，就算大雷也不曾退却，一路向前，可是雨天窗把一切变得不那么简单，已经无从计算，还是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很难讲第三波疫情是彻底过去，政府会继续严阵以待，预告一些原定星期四午夜到期的社交距离措施要维持多一段时间，大致上不会进一步放宽，当局稍后详细交代。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疫情未完全消除，每次社交活动都带来风险。过去七日撇除输入个案，本港有十宗新增本地个案，源头不明的是占了七宗，比再早一个星期多六宗。尤其这些个案涉及一间的酒吧，在这个情况下要保持警惕。他又说，很多市民希望本港能够尽早和内地、澳门和其他地方恢复人员往来，当局严控疫情的同时会继续和内地和澳门政府沟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之前主动回应教育局依教育条例取消一名小学教师注册的事件，他形容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个案，强调本届政府对教育责无旁贷，要为教育做好把关。教协副会长、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认为，教育局指控的罪名非常严重，教材只是以港独为事例，教授学生言论自由，教师只是用了教材一次，亦都没有循序渐进介绍港独，并非有计划地宣扬港独。他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表示，教协已经委聘律师协助该名教师，计划向教育局的上诉委员会上诉，亦都会考虑众筹采取司法复核。本身是资助小学校长会理事的天水围圣公会灵爱小学校长孔伟成在同一个节目表示，难以评论是不是要以取消注册作为惩罚，但教育界崇尚给予学生改过的机会，反问为什么老师就没有改过的机会。尖沙咀一间酒吧的职员凌晨怀疑因为防疫措施闩门要求顾客离开而被袭击，造成一死三伤，警方列作谋杀及伤人案处理。现场在早上仍然未解封，警员在酒吧内检走茶几、凳和扫把等的物品，部分染有血迹。在通往酒吧一条楼梯附近的石柱上仍然清晰可见一个血掌印。警方消息透露，其中一个调查方向是案件是不是涉及黑社会冲突，暂时锁定几名在逃人士，正是全力缉凶。凌晨近一点，警方接报在柯士甸道一间酒吧对开，有二十几人打斗，警员到场发现四名伤者全部是酒吧职员，其中一名36岁男子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其余三名伤者由33至48岁，警方列作谋杀及伤人案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87点，升222点，总成交金额339亿3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80.6跌1.4，美团点评254.4升8.6，腾讯控股528.5升3.5，小米集团21.5升7.5，中国软件国际是报6元升5毫。吉利汽车15.5升7.8。

咁啊，同埋好似都未见过嘅，唔知点解佢今日拣嚟呢件衫咧吓，咩原因呢？我哋有请，定系佢今日呢排系冇洗嘅衫？哎，冇办法啦，都呢件着到底嘅都要着咧嘅曾子豪。 喂，呢件好嘢嚟噶，仲系细码。我买嘅时候咧，唔记得咗叫佢换大一个码，搞到有啲窄窄地，咁好咯，个人科咗啊，精神咗啊，仲有底度写住 Hong Kong 两个字噶。呢、這个时候再翻件香港嘅 T 恤啊，嗯，你话几有香港精神呢？哦，咁讲到精神呢，你真係唔够佢精神啊。边有个病人精神过正常人先得㗎？讲緊嘅咩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喂，唔係讲少㗎，佢係病人啦，过去几日呢佢已经话佢中咗招啦，呢一个新冠肺炎。但係点解话呢佢係仲精神过一个普通人呢？第一，极速出咗院。係真係边有咁快啫？你諗下同期呢同佢差唔多身形、体重、年纪、外貌，係外貌唔好讲啦。阿 Boris Johnson 有冇好似佢咁快出到院㗎？Boris Johnson 仲要入埋 ICU， 哇！仲要咧出嚟嘅时候咧，仲话瘦咗圈啊，同人讲话自己死过翻山咁样。佢年纪仲大过 Boris Johnson 嘅，但系点解佢变咗个 superhero 咁样出翻嚟咧？所以证明咩咧？原来英同埋美，如果你要选择嘅话咧，原来美国嘅优越性就在于此啊！果然啊，超级英雄片咧都系美国多噶。英国有咩咧？英国有福尔摩斯咯，英国有伦敦杀人案咯。唉，果然。原来拍呢啲超级英雄电影咧，可能连佢个总统啊，佢个领导人咧，都会有 superhero 咁嘅体格嘅。嗱，唔单止咧系话佢极速出院，三日啊，三日已经出院啦。佢仲要喺住院期间咧，佢可以话比平时啊更加勤力啊，发咗19条嘅 Twitter， 直情系啲人话咧仲勤力过咧，即系佢平时嘅状况。嗱，你话呢个系咪犀利啊？即系我哋话咧，小病是福咧，可能系非常之贴切啊。对特朗普来讲真的小病是福，但更加夸张的是小病是福啫，都冇理由搞到好似咧佢病咗仲好过唔病咁样噶。因为喺佢咧其中一条嘅Twitter 嗰度咧，嗰条 tweet 啊，佢点写咧？佢就话啦 ：I feel better, I feel better than I did 20 years ago。劲喎，佢竟然可以身体健康过佢廿年之前。即系话，佢咪想讲咧？原来如果中咗呢一个病毒嘅话咧，个身体系会回春嘅咁样。但系点解我哋见到其他地方嘅长者啦、黐肥人士啦，即系同佢差唔多嗰啲咧，又唔系咁嘅咧？咁啊，难怪咧，就连吓我国嘅外交部啊，华大妈咧，佢都出嚟讲就话，衷心希望所有美国嘅人咧都可以拥有咧美国总统咁好嘅医疗待遇。嗱，咁啊，觉得咧，呢句说话又千祈唔好讲得太尽，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下次啊，我哋见到咧唔同地区嘅领导人，包括我国嘅领导人咧，你话如果佢嗰啲待遇，我哋见到有啲语别不同嘅话咧，咁啊唔系几好啦，系咪先？我哋啲蚁民一间见到就话，我都想咧，好似你哋咁样咧，坐嗰架列车啦，坐嗰架专机啦，同埋有咁好嘅医疗啦。同埋食嗰啲嘢咧都會乾淨啲啦。不過我諗咧，美國今次咧呢一個嘅案例咧，佢都話咗俾你聽咧，佢哋真係好與別不同啊！佢哋明明咧衛生當局咧就將佢視為一個超級傳播嘅病例，超級傳播嘅病例，但係佢哋嘅即係總統咧出到嚟就話俾你聽咧，唔使驚呢一個 COVID-19 嘅，係唔需要驚嘅。啊，咁你話信邊個好咧？咪好咯！呢、这个咪就系美国精神话俾你听，最重要一样嘢系咩啊？唔好信政府，特朗普讲嗰啲嘢你唔好信佢。喂，基本上美国人佢哋真系唔信政府嘅，佢哋信自己嘅判断嘅，所以啱噶啦。我哋咧见到真系国情唔同啊。我哋咧有零星嘅个案咧，我哋嘅特首都同你讲话好危险啊，你唔好解封啊。嗰边爆到轻轻含含咧，佢个总统出嚟同你讲话唔使惊 ，I feel better than I did 20 years ago。佢哋仲出埋纪念金币添啊！唔知道我哋几时都会可以学下佢咁样咧。好啊，我哋希望特朗普你嘅健康咧良好，亦都希望你呢种嘅福气咧可以带俾我哋全世界。喺呢个时候，真系希望咧全世界与我们同在。 风头火势，头先佢好自豪啊！佢话咧，佢好耐冇抄翻件运动衫出嚟啦，因为佢好耐冇做过运动啦。但系估唔到，佢仲着得落。哎呀，呢句佢话唔准讲噶。哦 ，sorry， 佢永远都着得落呢件衫，系件衫承载唔到佢啫。sorry， 唔好再讲啦。总之你睇相啦，我哋挤咗上网噶啦。哇，佢只脚啊，长到咧真系可以用翻特朗普嗰句啦。I feel longer than I did 20 years ago。廿年前佢系点嘅咧？交俾佢自己讲啦。蔡经文。 你恭维我啊，曾志豪，我啊瘦嘅，我认啊，一阵同我度一度嗰张相，嗰只脚有冇44寸？ 同边个相比啊？同你隔篱嗰个人妻一号相比啊？ 我同我自己比啊，真系。阿春春身强体健，极速好翻啊！你啊，梗系唔明点解啦？散仔咧就系你嘅爱好，阿弱鸡就系你真身啊嘛！唔通啊，阿春春有六嚿腹肌又话过你知嘅咩？系真系啊，嘥声坏气啊！好啦，今日咧，敬文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则新闻咧，系特别回应我其中一个拍档咧，寻日喺人妻里边所讲及嘅内容啊！哎呀，讲到啲奶奶啊，好恶魔啊！嗱。但事源咧喺台灣有一位人妻咧，就喺網頁嗰度分享，分享啲乜嘢呢？就是好多時咧，我哋啲主婦啊都會發生嘅，就是唔覺意咧將啲有用嘅嘢咧擺埋入洗衣機嗰度，啊洗到佢爛曬。但係佢好可憐，佢係唔將咧自己嗰部貴價手機啊擺咗入洗衣機嗰度，到發現嘅時候已經為時已晚，唉。真系伤心得佢啊！真系欲哭都无泪啊！事关咧买新手机啊，等于啊买一部电脑咁贵噶嘛。啊，谁不知可能咧佢嘅屋企人咧都见到啊，佢弥漫住咧嗰啲嘅乌云啊喺佢个头壳顶上面。第二日佢发现餐桌上面有一沓1000元嘅台币噃，仲附上一条纸条写住：手机坏了就买过，不要心情不好哦。是我是赋予了他一些语气，就是说手机坏了就买过咯，不要心情不好、啊。嗱，讲到呢一度，咁多位女士可能就以为啊，老公识做啊吓，咁锡老婆啊，即刻买个部。错啦错啦，原来摆1000元的并非老公，是奶奶是也。是因为呢一位奶奶呢就唔想呢嗰个新抱啊为咗呢呢个手机坏咗呢而日日呢苦瓜干咁样。又觉得啊、哎、用钱解决到嘅咁啊免个浸啦送俾新抱啦咁样。吓、啊、呢、这个时候呢喺呢个时候啊奶奶出咗手之后呢啊老公就讲啦啊老婆啊不如我车你去买嗰部手机啊哎呀真係唔该晒喎。啊阿妈出咗钱之后呢自己就啊冲出嚟就话车啊老婆去买手机喇。嗱、啊、讲呢个呢就唔系话低啲老公冇心嘅，而系咧就系想讲啊，其实咧奶奶都有好多种嘅，而家啲奶奶都好摩登噶啦，已经咧都唔系好似以前粤语片咧，阿黄曼妮咧嗰种煎你层皮、拆你嘅骨、温你入柴房啊，嗱唔生个孙仔啊吓，蛋都冇只啊，而家咧其实可能咧已经大家都 update 咗噶啦，唔想俾人误会自己系恶奶奶，同埋咧觉得啊吓，同个家嫂啊嘅关系打得好啊，就自己同个仔啊嘅关系咧都会亲上。更加亲啊，再亲密啲吓，个仔咧又唔会做磨心，所以咧都唔能够一足高打晒所有奶奶噶啊！真系唔知道我呢位拍档又会点睇咧？ 你冇嗌佢个名字，佢唔识出嚟噶。 风头火势，有我哋嘅好新抱典范桂小田。 系啊，我从来都同我奶奶冇乜。冇乜争拗， 冇乜两句。 佢有冇俾钱你买手机啊？ 冇乜两句啊嘛， 冇乜争拗嘅。系好多时都系我会买啲嘢俾佢嘅，咁啊佢都好有心嘅。有啲咩咧？得啦，唔使买嘢嚟啦，咁样。咁佢唔使买嘢嚟，即系我唔使俾钱啦，咁都 OK 嘅。 你啲咩语气嚟噶？咩对白嚟噶？ 咁都 OK 嘅 ，OK 啦吓。 咁咪好。 系啊，咪佢奶奶得啦，唔使买嘢嚟啦，得啦，唔使啦，睇落去都知系赠品啦，唔使买嚟啦。 佢好好嘅，真系。 上个星期咧，阿祖咧分享咗啊，有安老院社咧为咗呢个认知障碍嘅长者咧，设置两个咧冇巴士到嘅九巴巴士站嚟帮助佢嗰啲确诊者啦。因为好多咧老人家咧走失咧，大多数都去喺巴士站等车而揾翻佢哋噶。咁大家又知唔知九巴公司嗰个巴士 app 咧？啊，喺呢个年头啊，即系今年年头咧，增加咗一个叫做寻人启示功能嚟帮助咧揾翻。嗰啲迷路啊，或者迷失嘅长者啊，系啊，九巴表示咧就话咧，每年咧大约有1000个咧60岁以上嘅长者咧会走失嘅，当中咧有17% 咧系喺公共交通上面唔见咗嘅，咁屋企人咧啊点做都可以啊，点样揾翻我屋企人咧？系啊，佢只要抄低嘅老人家嗰个张八达通嗰个号码，同埋咧个个人资料，咁啊经佢哋咧输入系统之后咧，如果走失嘅老人家上咗个巴士，嘟嘟嘟八达通嘅时候，就会出现不同的提示声音，同埋会有红灯闪下闪下，车长就知道哦，有个走失的老人家在他的车在他的巴士度。咁啊，与此同时咧，佢就要更加会更新他哋的 app 上嗰个寻人启示的资料。嗱，认真啦，呢个服务真的很好，大家咧即系以防万一，登记咗先，我觉得都是稳阵的，因为你真系唔，有时你不知道老人家几时会唔好话佢有冇认知障碍啦，可能有时佢真系唔见咗，哦，咪去咗唔知去边度咁样，都可以揾得翻啊嘛，系咪先？嗱，睇到一啲关于咧长者啊，点解会走咗去啊？其中咧有几个原因嘅，佢讲都系讲紧有认知障碍嘅朋友啦。佢话咧，佢哋感到情绪不安嘅时候咧，就会出现焦虑啦。咁佢哋咧就会周围行行去，行行去，唔知做咩，漫无目的咁样咧，唔知自己去边嘅。咁有机会咧认唔出自己屋企喺边度嘅。咁如果佢哋失眠嘅时候咧，加上又失去咗呢个判断能力咧，就会将半夜咧变成清晨。咁又唔知点解又记得自己系要以前系要起身翻工嘅，于是乎佢就话：哦，要起身翻工咯，咁就起咗身翻工。咁其实咧佢哋唔使噶啦嘛。咁呢个亦都系咧长者咧会有机会走失嘅原因嚟嘅。当佢哋咧记忆力比较衰退嘅时候咧，去到只能够剩翻年轻嘅时候嘅片段咧，就会想去揾翻过去认识嘅人，例如走咗嘅伴侣啦。或者佢嘅朋友咧，佢隔篱邻舍咧，屋企人咧，或者去过嘅地方，咩叫去过去过或者住过嘅地方？例如佢细个住过嘅地方，但系佢又冇咗方向感，咁所以就会出现呢个迷路啊！嗱，其实仲有其他咧环境因素啊、精神状态啊或者情绪上嘅变化咧，都会喺佢身上面出现嘅。所以照顾呢班朋友嘅屋企人咧，真系要多多认识相关嘅资讯，如何照顾佢哋先好啊！ 谁当我觉落寞时，无论何日几时，都教我知完全愿意分担心里与思。谁当我跌坠地时，留下从未离别我，被患不消失的痣，自然亮冷日子。全是你，全是你，知不知得到你，我如何福气？全赖你凝望我，再不放弃自己。一天一天爱更挚，十万日后都愿意一样能共你相依。如要我一天一天从头开始，今天今天我已知，实在若活多万次，都愿仍 再追，不枉今世到此，谁先某个幸运儿，明知愿望全是我，纵使不风呼呼奔驰，仍是暖日子，全是你，全是你，知不知得到你，我如何福气，全赖你凝望我，才不放弃自己。而你是一天一天甜甜丝丝，一天一天爱更痴，十万日后都愿意一样能共你相依。如要我一天一天从头开始，今天今天我已知，实在若活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啊，肥妹仔同埋蔡蔡子。 Good morning， 寿恩茄蔡蔡子姐姐。Good morning， 阿彤你系同学嚟噶喎。 你都会大过我嘅，我知道。 系啊，佢个头，佢个头系大过你啊。 所以我觉得你大过我咯，蔡蔡子。 我都话嗰啲学校欺凌系唔要得啦。早晨寿恩茄，早晨肥妹仔。 我听到你嗌我臭恩茄嘅。 臭恩茄啊， 系瘦啊嘛。 都话阿中文唔好啦，康啲招啊。 哦，又好啦，你啦。 佢咧唔翻学啊，所以佢唔喺度啊，唔好意思。咁所以今日英文堂咧，我咧拣嚟咧好得意嘅英文咯，好得意嘅都系，佢由左至右，右至左，佢都系同一串法嘅喎。 头先啊，蔡蔡子同学即刻知道系咩电影就做啊，系咩嚟噶？ 哎呀，咩啊？就系早排咧，我都有睇啊，系《天能 Tenon》，就系咁样。由头到尾， 点解你有得睇个？ 系啊，佢应该入唔到场，偷偷地入去睇啊！ 你死啦！ 你都未够，十六岁你都未有啊！ 系啊， 哦系咁咩？ 系啊， 咁我冇睇啊，我净系我其实想讲， 睇预告咪知啦， 系睇戏名啊。 点串咧？你串嚟听下。 好似系 T E N E T。 咁如果调转咧 ？T E N E T， 你整蛊 啊 话？ 啱啊，啱啊，啱啊！ 我就系讲呢啲好得意嘅，原来好多英文字咧。佢都系有噶，我哋不如由 A 开始好唔 好 啊？ 好啊，你讲啊。 数到二啫啊！ 啊，唔系好快噶，就系有啲冇嘅。 Ada 系啱噶。 我净记得呢个 Ada 咪 A A D A 咯。 其实有三个英文名都系咁噶。 系咩？ 有 Ada 咧，仲有咧 ？Eva 啊，咪 Eva E V E。 No Ava。 哦 ，Ava 系啦，系咪 A V A？ 啊 ，A V A 啊，咁 E V E 咧 ？E V E 都有噶。有冇噶？ 好似真系 Eva 都有呢个串法噶喎。 系 喎 ，Eva 唔系 E V A 咩？ 系喎 ，E V E 噶喎。 E V 系 Eva 前席喎，好似系前席咁解。 唔系， 好嘈啊！你两个把声咧，我发觉真系好嘈噶。我惊啊 ！Eva 系啱噶，但系唔系叫 Eva 啊嘛，嗰个字傻佬。咁仲有 Anna 咧。 A N N A 都系左右都系一样噶喎， 仲有 B 字头咧都系英文名嚟噶喎，隔篱街啱啦，系啊 ，Bob，B O B Bob， 好啦，隔篱街嘅咩？ 唔系咩？ 好似唔系噃， 哦，隔篱哦大台啦咁样，好啦，咁啊诶有个 D 字头嘅咧 ，D 字头系唔系英文名噶啦？呢个 我知道，系 Daddy 个 Dad。 啱啊，你好叻啊，蔡蔡子！ 我仲想话 Dada 添，跟住发觉 Dada 唔系， 咁咪系咯？仲有我哋有 do 乜嘢灯啊 ？do 啲灯 系个 do 字啊， 啊系喎系喎 ，do 啲 啫， 系啦。 好啦，头先咧你讲到个 if 系咪 ？e v e， 其实仲有一个噶， B 仲有啊， 系我哋每个人都有嘅嗰、那个身体嗰、那个， 我知道，啊、我嚟睇嘢个 E Y E， 好叻啊，彩彩子， 好在、哎、好在今日唔系细眼仔，因为佢冇嘅，睇唔到嘅。 好啦好啦，咁我哋咧又跳一格好唔好啊？咁咧有个咧而家最新嘅网游唔系网游啊，旅游网站咧系 K 字头噶。 K 字头啊， 系啊， 跟住咧， 咁咪系咩啊？ 唔记得点串喎， 我唔知话系 K O O K 之类嗰啲朋友话 啊，好啦， 嗱，其实佢叫 Kaya 啊嘛 ，K A Y A K 啊，佢都系噶，咁原来呢个字都系印尼语嚟噶喎，呢个字， 咁代表咩啊？你 Kaya 系啦，咁呢个 Kaya 咧系咧，英文咧就系独木舟，而印尼 语琼啊， 系啦，而印尼语咧就系话我喜欢啊咁样啊， 咁如果咧，见到你哋两个咧，我又想嗌一个字，系左右一样咧，嗌咩字啊 ？S O S， 你好聪明啊！ 你 知我想讲呢句啊？ 头稍一不慎就会出现群组个案。对于有酒吧出现确诊个案，曾其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到酒吧的人会除口罩大声讲嘢，容易散播病毒。而受酒精影响，在场人士亦都可能在个人意识和卫生方面松懈。他认为食环署和警方要配合卫生防护中心的工作，多巡查食肆和酒吧，了解有没有不遵守防疫要求。他亦都呼吁市民自律。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是天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93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416亿，啱啱转咗系417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9.4跌2.6，美团点评253.6升7.8，腾讯控股526蚊升1.5，小米集团21.3升5毫，中国软件国际6.04升5.4，吉利汽车15.5升7.8，中芯国际18.7升1.42，盈富基金24.68升1.6。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英镑10.064，瑞士法郎8.471，澳元5.571，加元5.847，新西兰元5.15，欧元9.139。每百日元对港元7.3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5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7,69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25美元，卖出1,91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南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黄竹坑新围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车龙喺海丰园。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咧，渡船街啊，旺角嘅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 封咗慢线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平石村旺角、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新民路粉岭围菜站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CIBS 新一季有宗教及哲学主题节目， 在圣经中四次提到十二个使徒的名称，都是以彼得行先的。 心经真的好深啊！ 他遇到的这位埃及王子就是圣经中的摩西了。 介绍一些可能比较少接触宗教，印度教、拜火教、犹太教、巴哈伊教。 我们即将开始这次奇妙广播的旅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噶， 菜。 哎，冇咗呢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 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好啦，都未讲下天气先啊。我有两位天气女郎，哎呀，花多眼乱啊， 好难拣。 竟然有得拣，我都冇谂过啊，真系。我决定自己读翻嚟，27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 系啊，直播室有曾志豪、蔡敬文、桂花田啊，因为阿祖祖咧，佢啊请假一个礼拜，系啦，因为佢要进行佢表演啊，咁所以咧就请假一个礼拜啊。嗱，之前咧咪就系讲紧嗰啲航空公司咧走弊家伙啦， 系、 因为冇生意啦，冇游客啦，咁、但系咧有啲航空公司咧，佢又唔系、佢喺佢哋啲航空公司里面搞搞新意思、咁啊，之前讲过喺泰国啦，佢泰航咧，佢就整咗一个咧，佢哋嘅餐厅，咁啊，即系整埋咧嗰啲飞机椅，系啦，有埋空姐服务你嘅，咁、如果你想啊，仲怀念紧搭飞机嘅嗰个享受咁样，有埋嗰条叫做去飞机嗰条桥啊，系咪？比如上楼梯咧咁。啊，今次长荣 台湾， 佢又有系啦。如果俾我咧。可以飛得去咧，我都想飛過去。 嚇、啊，點解啊？ 哇，因為佢而家咧有個而家好多咧嗰啲叫體驗團係咪？佢而家有三 扮空姐啊！ 嗱， 終於都俾你恨到啦！ 真係啊，真係佢淨係咁樣啊！佢有三個 災難，航空界嘅災難， 喂啊、 我終於明啦，真係。 咩啫？咁但系佢呢个收费嘅都，咁佢都系收费嘅。咁但系佢，我觉得好啊。咁起码 佢梗系收费啦。你着完之后嗰件衫已经爆咗两条线啦，系咪先？一定要收费啦。 嗱，佢呢个系生意嚟嘅， 唔系咯？ 佢有三个范畴嘅，睇你哋想 三个范畴添。 系 啊，有三个范畴。 扣一粒楼，扣两粒 楼。 哦，咁几好喎。都话呢个人妻个底唔好噶啦。 乜嘢啊？ 佢可能即刻谂埋啲场景咧，就是、啊，会唔会可以同机长咧？ 系啊嘛。 能够拉低咗。 喺嗰度做 B 房。 我啲做咗业界嘅朋友话，通常做得机长咧，都唔系年轻嘅啦。 系咩？我明明睇，我睇亲都系张智霖啊嗰啲做 嘅。我同学个，因为佢即系唔系佢好早生嘅，佢仔仔廿几岁啫嘛。 做机长啊？ 系啊。 系咪噶？ 即系正机长啊？佢唔系要储唔知几多个飞行？ 定系马国明嗰啲啊？ 系 做副机长都高都 OK 啊？ 咁 都 系机长啊？ 都系机长嚟噶啦。 喂， 如果你 睇电视，中意制服啊，豪。 我都中意啦。你唔中意咩？ 唔系你唔中意咩？ 系啊，我中意制服。 诶，冇咩嘅 ，open 啫嘛，佢话。 open 啊， 系啊。哦 no！ 所以冇制服。 诶，讲翻个长咩讲系嘛？ 系啊，咁咧佢就佢真系啦，佢有啲谂法咧，佢就话喂，横掂都真系小飞啦，咁横掂都系啊，都摆喺度啦，咁不如开放咧，咁样。跟住咧，佢哋咧出有三个大范畴，就系一个就 系 机长，机长体验型。第二咧就系空姐、空中服务员体验型，第三个就系嗰个厨房啦，整飞机餐系啦。咁呢三大咁系个连体嚟噶嘛？咁所以有三个独立唔同嘅团咧，可以俾你去参加咯，去体验下啦。 即系你可以自己喺嗰个厨房里边咧，即系平时好想嗌嗰啲 drink 啊，咁啊整嗰啲嘢食啊。 个厨房里面系嘅，有个厨师直喺佢里面嗰个即系整飞机餐嗰啲厨师咧，佢去教你，话俾你听我哋嘅飞机餐究竟如何煮嘅咁样。跟住咪俾你去参观同埋去体验下咯，或者有机会俾你试咯， 几有趣。我觉得整飞机餐，因为同整普通喺屋企食嗰啲嘢真系 好 唔 同噶嘛。 你又要拣一啲食材系啱喺飞机度，即系又有时又唔能够太香喷喷啦，汁又唔可以太多啦。跟如果有特别需要嘅乘客咧，可能你又要整啲哈拉 food 啦。 唔系，我想知道佢商务嗰个咧套餐咧，系咪真系零舍贵价啲嘅咧？ 真系噶， 真系噶，好味添啊！ 个个都有经验。唉，我大香你添啫！哎呀，讲嚟听下啦，话俾弟弟听。 冇啊！ 哎呀，有几好食先讲嚟听下。 飞机餐咧，咁即系你佢哋经济座位嘅飞机餐咧，佢一个细盒仔咁样，有石子包住咁啊，俾你噶啦嘛。 精致饭盒啊，咩细盒仔啊？我唔俾你咁样侮辱我平时食开嗰个，仲要有保温银色铝纸包装啊，贴心细致啊。 咁但系喺商务座位嗰啲啊，或者头等嗰啲，佢系冇呢个盒噶咯。 嗱，你冇保得保暖啊，你哋。 唔使，因为佢一嚟就已经好热啦嘛。 同埋咧，要睇下你系坐咩航空啦。咁有啲航空嗰啲餐具咧，系几靓噶，佢唔系系热 嘅，系啊， 系热嘅。 唔系喎，我嗰啲系冻嘅，系冰住嘅。 我唔知系因为 食凉面啊嘛，佢系冻啦，系咪啊？ 佢因为我唔知佢系个食物令到佢有少少微温啦，定系点样处理过？ 你嗰份咧就系热嘅。 暖嘅，暖嘅。咁佢咧，同阿田所讲 serve 出嚟咧，佢唔需要嗰啲银盒啦。 系啊。 咁同埋咧， 佢就有玻璃碟咯，俾你喺度锯扒咯。 系啦，咁佢有个 main course 俾你，就有前菜嘅。 系啦， 咁跟住嚟个 main course 啦，最后咧，仲会有一个好靓嘅甜品。我记得好食过啲咩 tiramisu 又有啊，嗰啲 pancake 啊，嗰啲又有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跟住就嗰啲雪糕都唔同啲啦，总之就水果。 佢唔会系一个雪糕。有紙兜，然後即係連盒帶羹交俾 你。 總之 你諗下，你去餐廳點樣個係咪成分餐廳嗰啲模式係擺喺你個商務度咯？咁但係而家咧嗰個體驗團咧係當然啦，即係佢而家要18歲以上啦，咁先至可以啦，咁樣先至可以體驗啦。咁佢話空中咩嗰個整嘢食嗰個咧就要14歲以上嘅，咁即係其實都可以啱嗰啲叫做真係有家庭啊一家大細可以去參加。不過我又覺得嗰、那個價錢咧就～好似贵 咗啲啊， 几 钱啊？ 咁如果你想去做呢个叫做机长，系啦，机长体验型嘅话咧，要成差唔多近10,000蚊台币噶。 10,000蚊台币即系2,000零蚊咯。 哦，系啊， 系啊，2,000零蚊。 你要上去体验机长？ 机长咁唔系机长有咩着数先？佢系咪真系俾你坐喺个飞机头嗰个位度噶？ 咁我谂真系模拟驾驶室嘅啫，点会俾你去嗰个实体真系飞机？ 唔系啊，但系模拟驾驶室如果系即系可能系 training 用嘅模拟驾驶室， 其实都系嘅，都系得嘅。 你谂下，一个2,000几蚊一位，咁抵得几多张机票啫？ 系啊， 你一架机要抵消翻。 佢系咪都包其他嘢食噶？如果我上到去玩嘅话， 哦，咁佢有冇 体验型？有冇其他嘢噶？ 咩啊咩其他嘢？ 即系我俾二千几蚊，我扮机长，咁我仲有啲咩？系咪可能都有包？ 佢又可以着嗰件衫啊？ 系咯，着嗰件衫，我咪可以随时嗌啊 head 姐入嚟咧咁啊？诶，得未 ？Sorry， 你谂得太多啦。 系啦， 啊咪不过佢都有介绍 我一定要 讲安全教育中心，即系可以去参观啊，同埋上一个堂啊。 如果我扮机长咧，我要由头开始扮起噶，即系我要 由训练嗰时开始考试啊， 我要由 即系做 学堂。唔系啊，你唔记得嗰阵时有 cool 摩佢哋嗰个年代系点样咧？唔使咁远，即系我由相机嗰一刻咧。我要有人同我做 briefing 啦，五吨油加多五吨油，系啦。 先嚟有个空姐就服侍你嘅，就话今日你去边度啊？ 系啦，冇错， 去 你今日要去南太平洋啊，要澳洲啊咁样。 OK， 咁啊今日嘅咩机啊等等嘅嘢咧，有啲资讯同佢倾下噶嘛。 个 flight plan 咧，个 flight plan 喺边度？我仲要好威咁样嘅话，你知唔知你迟到啊？吓，你迟到而家。同我 report 啦，要几多 feel 系啦？ 你俾二千蚊你申请咁多嘢， 机长、啊，我要做埋呢啲，同埋要根据嗰啲空姐讲咧，机长如果咧要扮佢嘅话咧，仲会包埋咧夜晚打电话噶。 啊，系啊， 系啦，成日都话咧， 今晚唔好饮啊，系嘛？ 今晚要唔要我过嚟同你按摩？ 喂， 我听过我哋嗰啲好多空姐爆料嗰啲都系咁讲噶嘛，成日嗰啲机长咧间唔中咧就会夜晚敲门咧打电话咁样。我要扮埋成套呢、這个。 我其实如果做机师最想就系嗰段。广播 哦，好。 Hi everyone, I'm Captain Dribble。 太清晰，唔得，太清晰，你 系啦，一定要 系 啊，听唔到嘅。 So I'm afraid the weather is bad。我好想啊，成日都想。 然后你仲要自己扮埋空姐。以后为你翻译一段咧，刚才机长嘅说话吓。 系啦， 机长刚才话咧，其实你哋已经够钟落机噶啦，唔好阻住晒啦。 欢迎乘坐豪仔航空啊， 系啊 ，G.I.510 呢段都正啊，真系。 系啊，好正啊！佢哋就会体验埋咧，即系喺机上面咧各种嘅紧急嘅逃生嘅，因为 我想垂话系 嗱认真， 大家嚟， 你真系大家嚟食嘅， 唔系体验啫， 系都 OK 都 OK 都 OK。 所以你啲细佬哥就系想玩呢啲， 啱啊，你好似日本嗰啲地震馆，你都系体验。 我想开佢个窗睇下。 sorry 啊，唔得噶。 好嘢，为何快咗好多 次？系咯，我想体验一下呢样嘢，同埋我要扮恶乘客。 哦， 大战林空姐。 哦， 我想睇下，如果咧我同个 刁难佢。 系咯，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A 一啊，我坐啊，而家呢个位啊，你知唔知我 边 个？ 即系我摆摆地下，你想死啊？ 系 啊， 我 知你坐 啊， 空军啊，空军啊，好啊，呢度我话事。 如果俾我哋香港搞咧，我觉得我哋应该咧模拟翻啲咧经典嘅航空案例，譬如你扮嗰阿姐真系一流。 边个阿姐咧？ 唔笑啊！我要上机，我讲唔切啦，我入唔到站啊，我唔得啦。哎呀，唔好意思，我老婆会傻咗，真系。 哇！ 扮呢一幕真系精彩啊！即系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扮一次呢个咧，真系。 我好温柔噶，我唔会咁样掠地噶。 扮啊嘛，咪好咯。你同阿田叫阿俾个机会阿田扮个空姐嚟招呼你咁样，哇！ 佢有呢个紧急啦，即系讲紧紧急啦，或者喺机舱发生火警嘅训练啦，咁样跟住咧就由就会。带埋你去即系上嗰条滑梯啦。喂，我想问另外咧喺呢个叫做训练营咧，讲紧空中服务员训练营嗰个更加正啊。 嗯， 原来佢除咗有呢个教官咧教你一个喺模拟机舱里面咧，究竟系点样去服侍呢啲客人之外，佢当中仲要包含一啲咧。美姿美仪，即系话意思话， 即系美容嗰啲啊？ 点样行啦？点样令到你有仪态咧？嗰啲服务啦，即系啲空姐好靓噶嘛？即系点样去变成佢嗰个样，嗰个姿势行路系唔会喺度牙喳喳咁样啦？ 系 教埋噶，原来 我觉得空姐最靓咧就行路嘅时候咧， 知系咪？ 佢就可以推住个餐车啦，佢就保证唔会撞到你啦。 啱啊，又挺直个腰啊，又暖身吓。 系啦，佢又行过嘅时候咧，哇！你话。佢又唔会驚嗰啲嘢倒泻啦，全部都系咧有仪态咁样 嘅。 我每次成日想扎根烟摸到佢只手咧，都摸唔到噶。 同埋，我想学，如果系空姐体验型，我想学扎佢嗰个空姐头。 哦， 个个都好晒 鸡 会啊！ 喂， 佢有教埋咯，就系话点样去即系整熟佢嗰个碌咯，系啦。即系因为有啲空姐咧，我见住嘅，佢肯定有个腰箍喺中间嘅。如果唔系咧，佢 你唔好觉得人哋有腰就系有腰箍啦，因为你搵唔到啫。 唔系，因为我见到佢真系挺得好紧要嘅，某一间航空公司啊，讲紧啊，系啊，系啊。 咁你冇得拣，不过佢哋而家系长荣喎，冇得拣唔同航空公司嘅制服嘅。 冇啊，冇得咁样。 佢哋成日都话佢哋话新航嗰啲系特别，哇，即系吓。 咁当然。 當然啦，即係 coffee or tea or me 嗰啲就一定有啦，係咪？係啦，咁又有啲緊急逃生啊嘅訓練啦，咁嗰啲都係一樣有嘅，配合埋嘅機長嘅咁。係， 但係咧，始終咧，譬如呢一系列嘅體驗型咧，即係我唔知啊，咁當然都係挽救自己個嗰個盤生意啦。 係啊，都咁個機擺咗喺度咯，係咪先啊？ 就好似嗱，早幾日咧就有新聞話香港有某航空公司有 vacation。 係啊係啊，我真係想去參加，但佢仲未有詳情喺度啊。 上次我講嗰個，你哋又話冇嘢玩。台灣咧，佢都係日本定台灣啊，飛完之後咧，原地兜翻翻嚟台灣咯。 啊，係啊係啊， 佢都 係 你都 即係唔落機嘅，係啦，唔落機嘅。 你上次又話呢啲唔夠開心。 唔係，因為點解咁講呢？我想嘅話咧，因為我送我老爺奶奶去，因為佢咁大嘅人咧，佢好怕坐飛機，因為即又要出境，又可能佢護照都冇咧。 然後你扮空姐啊？ 唔係， 哇！你老爺奶奶真係多謝你。 而家香港有一間航空公司，佢就有一個香港本地遊啊。 咁都好。 係啦，咁啊，即係比較經驗，佢哋睇下，喂，你都係冇出境嘅，你都係喺香港睇下俯瀾香港嘅景色嘅咁。係係係。OK， 我覺得。 因為咧，以前有兒童節目咧，430穿梭機都冇咗，佢嗰陣時咪成日搞咯。空中畅游嘛，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啊都好开心， 好想去玩， 好 细个细路小朋友冇，即系因为嗰阵时仲系启德嘅，我记得，咁你几想喺个九龙城嗰个半岛嗰度打个圈先 啊嘛嘛嘛， 喂，如果咁咧，仲有个位咧，我谂就冷门啲，但系我觉得咧，亦对我哋作为乘客咧。是特别有兴趣，你就 系 好想知道呢个岗位究竟搞啲咩嘅？ 咩啊？ 运送行李。 哦，系 究竟我哋啲箧点解会掟到烂晒嘅咧？究竟点解我哋个锁会开咗嘅咧？传说中究竟买硬箧同埋软箧系咯？唔知道有冇呢个位置开放咧？ 我想飞得起，让时间远去，失去那可追。全身仍离去，这一刻有如停顿了的空气，再没法追。往后退，发现太多假面具，如同徘徊命途里，与灰心失意时，没有一句，摆出眼强忍眼泪。背出名义往前去，任岁月告吹。今天我默然地回望，为何宁愿碎？伤痛又困着我，隔着我的心碎。相信是努力过，假装换来是失落。不想去解释，只想你闭路。往后退，发现太多假面具，如同徘徊命途里，与灰心失意时，没有一句，摆出眼强忍眼泪，背着名。往前去，任岁月告吹。今天我默然地回望，为何宁愿碎？伤痛又困着我，隔着我的心碎。相信是努力过，假装换来是失落。不想去解释，只可以遗忘。明日便问我，谁人愿意跟我走？可惜是再没法面对，唯独是我逃不出缺口。着我的心碎，相信是努力过，假装换来是失。 失落，不想去解释，只想你快乐。我想飞得起，远是天边去，失去那去，全身人离去。 谢霆锋嘅《我想飞》吓，如果少时间嘅话咧，我哋都可以介绍埋咧。你既然讲开飞机餐咧，咁原来都有啲飞机餐嘅即系得意嘢嘅。譬如嗱，大家最关心嘅就系、是，假如有得飞翻啦，假如俾你嗌飞机餐啦，究竟边啲航空公司嘅飞机餐咧？讲紧经济客位已经够噶啦，系最正嘅。最好味嘅， 好味嘅嘢咧，又冇分咩客位嘅，你唔好咁样啦。 系啊， 问题系经济客位都好味，就真系成。你谂下系几咁好味。 系啊，佢主要咧，佢哋就有一啲叫做航空嘅一啲选举咧，都系拣经济舱咧最佳膳食公司咁样。 系，我都食过几间咧，都觉得系好食嘅。咁头先分别我讲到个名我 系讲得啦，我哋都介绍佢新闻资讯嚟噶嘛。 太行啦，长荣啦，新加坡啦，仲有阿联酋。 嗱，我逐个数啦，佢由第十位开始排起咧，就系长荣航空，佢就话系第十位好食嘅咁样，咁大家有冇都入过啦？ 有啊有啊 ，OK 啊。 系啦，跟住第九位咧，可能阿田你有多啲啦，汉莎航空。 德国噶，我呢个未坐过，系啊，虽然我系啊，我仲未坐过佢。 系啊，佢都系第九位，唔知系咪有好多德国大浴场嘅咧？ 系同埋汉堡嗬。 系啦，我望一望先，佢真系有介绍噶，佢话啊呢个真系太冷门啦，佢都冇添。好啦，咁然后咧。再上咧就有系我哋国泰啦，去到第八位系国泰嘅，咁然后第七位咧就系奥地利航空。 呢个冇错， 你 冇错。 系啊，奥地利真系冷门啲，但系佢话咧奥地利航空最大嘅特色系咩咧？ 系 个盘系三角形嘅咯。 哦，咁得意啊！ 系冇错。 哎呀，好得意喎！ 其实点解嚟讲冇乜特别嘅？佢有个盘三角形。 喂，咁都好得意啊！ 系啊，咁佢话OK， 咁啊佢话菜式都好丰富，同埋佢最紧要咧，可能真系外国咧。份量特别多啊！ 哦，系咩？ 系啊，啱食啊，真系。咁然后咧，嗱， 第六 位咧就系呢一个新加坡航空。 哦，好食。 新加坡航空 喂，佢先至第六位。 系啊，新航啊，食过啲咩特别？佢有冇嗰啲咩海南鸡噶？ 海南鸡冇海南鸡呢啲嘅，我可能 有， 可能喺呢个叫做商务头等有啦。咁但系你凭经济 烤羊架好食，烤羊架， 烤羊架哇！你呢 个 T-shirt 好食， 讲紧经济客位啊啫， 唔系佢都有羊肉噶， 经济舱有冇噶？ 系啊，佢都有羊肉噶，佢未必系 serve 到好似哇，即系羊架。 哇！如果经济舱都有 T-shirt， 真系发达喎呢铺。 冇时间，继续。 好啦，新加坡航空啊，第六位啦，第五位就日本航空，系啦，第四位咧就。卡塔尔航空第三位就是韩亚航空，因为韩亚航空有菜肉包可以吃，原来他说有卖点很大。 第二位， 土耳其航空， 第一位 等等就是这个泰国航空， 好吃 啊 这个。 我们讲完之后简直是折磨自己，我们有哪一间可以飞去？现在 唔该，我要听红雀立，我想去旅行。 是啊，你想去旅行。好了，新闻之后我们回来就做运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1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124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下午2:30会见传媒，讲述疫情的最新情况和社交距离措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一些原定星期四午夜到期的社交距离措施要维持多一段时间，大致上不会进一步放宽。教育局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由取消一名教师注册，话该名教师在设计的校本教案、教学材料和工作纸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今次个案性质相当严重，重新教育不能够是无掩鸡笼，需要有人把关，不止政府，亦都包括办学团体和学校管理层，但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校内散播失实偏颇歪理，政府要保障心智未成熟的学生免受荼毒。林郑月娥又表示，支持教育局过去一年严肃认真处理针对教师的投诉，有关工作会继续，抽出教育界的害群之马。教育局局长和常任秘书长下午会召开记者会，亦都会回应外界关注修例风波以来处理教师投诉的事宜。教育局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由取消一名教师注册，说该名教师在设计的校本教案、教学材料和工作纸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涉事的九龙塘宣道小学校董会发表声明，说有关教师已经离职，因为涉及个人私隐，不便回应其他事情。声明又说，学校会尽力确保校园保持政治中立，为学生提供适切教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初时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3,954 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463亿7千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9.8跌2.2，美团点评254.2升8.4，腾讯控股527.5升2.5，小米集团21.6升8毫，吉利汽车15.62升9.2，中芯国际18.94升1.66，中国软件国际6.11升6.1，盈富基金24.76升2.4，港交所371.4升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7，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4，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0点，升118点。港金现价报17,6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1.31美元，卖出1,91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一宗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一带咧车多。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影响到一带车多。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二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龙尾去到海尾湾。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二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仍然是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海尾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方向，近住安秀道这一段仲系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

Happy Run， 镜头够暗啊，睇得唔清楚啊。 生完嘅佢都可以咧几咁 fit， 你睇下几犀利。 多谢晒， 系、 哦、 啊， 方龄几多唔话你知，身材几多都系秘密。 你方龄同阿浅条腰系一样噶。 但系我系想做成功人士。 系啊，冇错啦。我哋今日咧呢个风骚生活小狂咧，延续我哋上个礼拜咧，我哋上次咪就系食呢个空气餐啊嘛。 系 系啊，咁上次我哋就即系食完之后咧，就大家好肚饿，好美味啦。今日我哋继续呢、這个。空气系列 系，今次系有啲咩空气系列？ 今次我哋做空气运动啊， 空气运动一个， 即系话我哋会用手脚，但系我哋冇器材，然后我哋做运动啊。阿梅，你听到嘛？阿梅，我点会做运动啊？ 拉正， 系啦，冇错，我哋就会同大家做一做，估一估。 系啊， 究竟我哋做嘅系乜嘢运动？大家要落足眼力。 其实最好不过啦，因为咧，你望到我哋呢两位拍档咧，几时有做过运动先得噶？ 唔系，所以咧，我头先话死啦，有啲咩运动咧？ 你叫佢， 阿曾志豪正话，喂，你唔可以一嚟又俾人估到先得噶，咁、 啊、 样。 你如果你正正经经做运动嘅，我谂我哋呢两个女将咧，好快就唔玩嘅啦。但如果你话咧扮做运动嘅话咧，啱晒你哋啦，事不宜迟咯。我哋准备开音乐先。 好 ，1 2 3 4，嚟啦！新年新朝，咁不如敬文先咧。 好啦，你嚟先啦，得唔得？ 你哋做描述噶咯喎， 我 系咪可以除低嘅？ 你可以除低 嘅， 系啦， 自己批准。 系啦，咁你自己望住阿片嗰边个镜头啦。 好啦， 而家咧就蔡在子同学咧，佢就做运动啦吓。 嗱，佢一嚟就 以为屯门大妈上身喎。 哇，真系好 fit 嘅，即系 S 身型喎呢个人。 系啊，双手叉腰，跟住做咩啊？哇，一只手向上，两只手哇。两只手向地，哇！做咩啊？喂，唔系问米喎，而家，喂，哦，我 feel 到啦，feel 到啦。 佢左抛波，右抛波。 右抛波，佢只手抛嚟抛，我估到，我估到。 我都估到，我都估到。 系啦，好，翻嚟，翻嚟， 翻嚟，翻嚟，翻嚟，翻嚟，讲两句。 朗平。 咩朗平啊？ 朗平。 咩叫朗平？ 朗平啊！ 朗平站啊！ 天水围啊！ 嗰个系昂平啊！朗平喎，朗子道喎。 咩啊？排球。 排球。 不对， 梗系啦，傻嘅。 阿帅哥，再 梗系啦，我知。诶，柔软体操。咩体操咧？ 正式个名系咩啊？ 哦，咩花式体操？ 佢有个波噶，有个波碌嚟碌去噶。 我头先讲乜嘢？咁样 系，冇错， 有个波碌嚟碌去嗰啲 艺术体操。 艺术体操， 唔怪之我哋估唔到啦。 个波操一拍，个波就喺呢度咁样。 但我觉得头先你呢个好似排球， 梗系唔系啦， 背飞而点我 set 上去， 波就要离地噶啦嘛。 OK， 我哋俾阿敬明头先做一次，佢哇嗰个 花式咩艺术体操， 艺术体操 做得几好， 系一二三， 哇左望望右望望， 哇， 但我觉得真系似拜神，佢两只手咧左抛右抛，头卧卧咧，你真系平时系咪拜得神多啊？系啦，你对翻我咪讲，如果咪闹唔到我， 我咪有神庇佑咯。 Okay, okay. 神庇佑遇到你啦，真系。 系啊，喂，呢、這个我俾80分， 系啊，好 叻，好 叻，但我一定做唔到咯。 你唔好比较个身形啦，算啦。 嗱，我呢个动作咧，一睇咧就睇到我做啲咩。 系啦，咁坐翻嚟拎啦。 不过我有事前嘅功夫要做嘅，系。 OK OK， 好啦 ，OK。 事前功夫要做， 系啦系啦，事前功夫要做嘅。 做得几好啊！而家嗱，我哋见到双妹麦又出现啦吓。 唔系啊，我而家一路咧望住个 mon 先。 OK 好，嗱到佢嗰边啦。 究 竟扮咩动作咧？ 好， 佢又系双手。 好啦，我一嚟有啲动作嘅， 有啲动作嘅。好啦好啦好啦。 点样咧？ 而家佢又喺度揾紧个位企。你已经做紧嘅未噶？ 我拣紧嘢嘅，其实喺度拣紧嘢。 但系而家开始咗未噶？系开始咗噶啦。原来系戏嚟噶，已经系坐低。 咁系啦，喂，整紧鞋带嘅，绑错咗喺凳嗰度， 系啦，哇， 系绑紧鞋带， 跟住好啦，其实应该就系识推圆球嘅啫， 系 推圆球要咁样再摸嘢， 佢摸， 系啦，咦，好似揾紧佢个仔对鞋， 好，跟住佢咧， 揾到啲嘢啦， 执 起啲嘢 ，OK， 跟住右手拎起，左手揼住， 哦，然后佢只手成个凤爪咁咧叉咗入去，我估到啦。哎，我估到啦，同你一样啊！ 哎，我知，车谷红，车谷红， 系啦，冇错。 喂，许长江，许长江，我哋咪估运动员，我哋估个运动项目。 我知，我估， 系 阿田，阿田，叮叮叮叮叮， 打自己， 打自己， 狐狸，男女喜爱龙头。 哇！我想话网民咧，真系太过对你哋好啦。 点啊？ 敬文身材好 fit 啊！ 佢真系健身嘅，佢有 S 型嘅。 系啊，阿姨咧就话啦，好柔软嘅身段啊，运动都好劲啊，精灵妈咪啊，系啦，然后就话啦，打保龄啊，系啊，果然系打保龄球啊，咁样系啱晒，啱晒。哇！ 好啊，到你啊，曾志豪。 OK， 嗱，而家到我啦，你影住咯。 好。 我其實我這個呢個我係可以，我係可以旁述埋都得嘅。 好啊， 係因為唔使我哋講啦，你個咪哎呀。好，佢伸隻手喺度咯， 伸隻手喺度，好似就唔係好撩膠打咁， 我都係咁話。 跟住叉腰嘆氣，右手指住，咦？唔係，我知皇后大道東嗰啲阿 Sir 似嗰啲膠打。 咦？唔係喎，佢咦有氣喎佢。 咦？咪先， 叉腰喎佢。 佢唔似係做落場嘅運動員啊！佢而家叉曬腰咧，又跑過去，然後咧，然後又指又剩喺度鬧。我知，我估， 我估，我知，我知，我知。有冇牌？有冇牌？ 求證。 唔係。 你唔係， 我都估你係陶晶喎。 你睇住要咁樣叉腰呢個好標準呢個運動員。 嚇、啊！ 叉腰，跟住咧就 跟住唞曬氣，跟住吞喉，跟住衝埋去雙撲，雙撲。 唔係咯， 摔跤，摔跤。 有冇人估到先？ 自由格鬥， 你有冇？ 嗱，有人估緊啦，冇錯啦， 估緊 啫， 有冇中啊？ 似啦，有一個中啊！ 喂呀，係咪真㗎、啊？你哋 你睇清楚，人哋要成套咁樣啊！即 係 我。讲埋对白，乜搞错喂？喂，远啲，远啲，远啲，远啲。 吓，远啲，唞气啦，又唞大气啦。曾志豪双手又上叉腰，又吞喉，个人坐低吞喉。足球， 射罚球。 哦，射罚球。 头先阿田啊，一开始有个人话咧， 冇咁近，冇咁近。 一有个人话咧，千祈唔好一估估到啊，足球嗰啲唔好啊。 佢而家咪估唔到咯。 你明明前面嗰套動作係做咩㗎？ 我哋 你睇住我，望住我。 我哋估唔到係因為俾佢呃咗，因為咁話唔估足球，我哋咪唔諗 咯。咪係咯，你又似你。 前面 C 朗每次射罰球之前咧，佢都會咁樣。 我哋扮 C 朗啊， 即係一見到前面嘅人牆咧，就會話走啊走啊走啊，遠啲遠啲，跟住再埋嚟，又吸啖氣，然後就向前疾步。 嘅扮啊，立邦占士啊，扮 系啦，冇 错。算啦，算啦，由佢啦，唉。 都有人估到十二码，头先见到有人写。 我哋因为头先你讲个唔好估足球啊嘛。 唔系啊，我叫你如果玩足球，你唔好一嚟就要起脚射啊。 哦 okay, 你有好多动作可以玩啊，真系。 O K， 唔错唔错唔错。 好好好， 又到翻精灵妈咪游远身段啦吓。 啲问又嚟啦， 我谂紧啊，而家仲喺度挣扎紧。 仲挣扎紧啊？ 好，就呢个 出绝招啦，你好啦。 好，嚟啊！事前动作有拍下先。 佢又喺度跳啊！ 喺度惊步，惊步。 系啦， 惊文喺度惊步。好，一、 二、三、 四，哇！哇！ 哇！我话好易啦呢个，哇哇好劲喎！ 咁落力嘅喂，好落力喎！ 你今日件衫咧系咪由菲力鸡毛赞助啊？你头先完全表现到菲力鸡毛嘅神髓出嚟啊！ 由黄耀祖设计，由超 B 缝制嘅 菲力鸡毛。头先佢嗰个咧直情癫鸡个样 啦！我哋都话你想点样杀人？ 系啊，杀人咯！真 系，人哋系咁噶喎，真系要行晒。 系啊，你做得啱， 唔系喎，系点样啊？ 我哋开股啦，一齐讲啦。 我唔知啊， 我做多次俾你睇， 咁都唔知。 我做一次，俾你做一次，俾你 做一次。好，做多次啦，拍烂手掌真 系。哦，嚟啦，系啊， 好， 孭住孭住孭住，要跑啦，跑啦，走啦，嚟啦。真系 我话俾你听，你中间完全唔顾仪态。 好似啊，个个都话拍晒手掌。 系咩？ 有人话咧，系咪扎矛啊？咁样。 唔系扎矛啊， 差少少。 飞镖啊，咪飞枪，咪嗰句标枪系嘛？ 标枪 系咪标枪啊？定推圆球啊？ 咩啊？ 唔系喎，推圆球系转噶喎。 撑杆跳啊 ！Yes， 撑杆跳。 因为咧，始终又冇做到嗰个高度凌空，但其实佢系要冲前有啊咁样。 系系啊，几好几好几好呢个。 好攰，我其实已经觉得咧系减咗三磅。 系啊，我都觉得系真系。喂，好劲喎！ 我都话 人妻一号， 佢狮子人运身解， 佢狮子运身解数。 运动唔系我强项，所以我系唔会好。 你唔可以未比赛先认输噶。 你太。太謙虛了， 就是 啦， 謙虛 好啦，我哋又嚟啦喎，好啊，好嘅，你等啊， 好啦，而家到桂花田啦， 我有事前功夫噶，都系啊， 你又有事前功夫啊， 系好事前功夫，好， 同头先一样啊， 拉后啲啦， 哇， 而家阿田咧两只手准备啦。 咦，佢喺度揾啲嘢喎，又係一個一個大圓圈。 咦，佢似 係 做麥腳，著咗兩件衫先，著埋個手罩啊嚇。 係啦，好似打魚喎，你準備？ 咦，佢拉埋拉鏈喎。 就係準備潛水打魚咯，然後咧？ 哦，我已經估到啦，跟住你做埋落去先。 你做咗啦？ 我已經估到啦，嗱，你做埋落去先。不過， 跟住點啊？ 仲有嘅，等等，仲有嘅，佢未完噶。係，跟住 有啲嘢攞隻手揞住個嘴， 揞住咗個頭，然後又揞住咗個嘴。 係啊。再见埋你个头，唔系你个镜头要向上少少系啦。 好， 跟住喺度你做咩啊？你凹痕喎，扮马骝凹痕嘅，点解好似？ 我意思系有支嘢喺度， 有支嘢喺度，跟住佢又摸住只脚。 咦？你摸住只脚，你又喺度休息喎， 然后行， 然后行，好两只脚好似俾啲嘢绑住，哦， 准备，哦 ，OK， 我估 啦，哇，好劲啊！你做埋呢个动作。 系咪要做出做喺度最得 咯？我哋可以，我哋可以一齐嗌。 好犀利啊！ 答案系 一、二、三， 潜水。 系啊，我本身系潜水， 潜水， 潜水啦， 潜水，潜水。 你仲讲咩啊？ 冇讲错第二个，我 OK 喎。你仲要加埋最尾，其实佢赢嗰个位置就系向后。 系啊。向 后掏海，向后掏嗰个真系犀利， 呢个几超啊嘛， 系 咪先？再做全套啊嘛， 犀利犀利犀利 啊！好啊好啊， 好啦， 跟住到曾志豪， 我都出绝招啦，又要 好啊！嗱，你唔好做一啲古灵精怪啊，早啲俾人 就睇你点，哇！推开晒啲凳啊，而家豪仔啊，嗱，拉咗个斜角最远嘅直播室嘅斜角，唞晒气，行去中央转咗个身。哦，我知我知我知啦，基本上我知，你真系做到呢一个动作嚟，我鼓励你。 喂 ，OK， 我估到， 我以为佢半，我以为佢咧半诶背住个镜头，然后乌低咧，我以为佢咧学阿伏明霞咁嚟个倒立先。点知佢学过当年某个阿福个人哋人哋喺度啦，冇得 嚟 啦，佢一定撞板噶啦， 系啊，我哋咁话。 得唔得？ 得得得得， 嗱。我只系知道咧，即系 如果扮正面都得噶，正面嗰啲咧。 O K O K， 行啦，喂，你要企高嘅。嗱，曾做咧就会咧只手咧同埋嗰个身段咧系好挺直嘅身嘅， 系 只手垂直嘅，好慢嘅。跟住而家伸开咗手啦，跟住摁两下啦，跳两下嘅时候，一二三，嘣，哇，一拳扑死你啊！跟住佢打咗个空翻嘅， 系啦。阿田，我哋都即系呼之欲出嗰、那个答 案系 咩咧？ 系跳水。其实都挺好玩啦，我觉得真系呢个咧可以增加俾嗰啲人喺party嘅时候一齐，大家估下做紧咩动作？ 佢嗰个又实估到啊！ 唔系啊，呢、這个系虽然估到，但系好笑啊嘛。 佢应该学埋个眼神，其实所有跳水选手，因为佢哋要抹蛋入水嘛， 哦 ，OK， 佢哋一定会咁样。哦， 但 好 多次，第一次，第一次，系。 度下度位先， 真系啊，度四次啊， 你首先知道真系。 嗱，做你一个 啊， 好啊， 嚟啊， 嚟好嚟啊， 呢位人才大解放， 佢收唔到，佢 收 唔到，佢收唔到啊， 系咩？ 好嚟啊嚟啊， 佢唔系收唔到身， 系佢收唔到波啊， 收唔到波， 你嚟试下呢个， 好啦，佢趴喺张台度啊。然后咧 又 开始 又跳啦， 佢每一个动作都系跳先嘅，又嚟呢个三赛比赛。两只手竖起，又再放翻低，然后跳起交叉脚，哦，就嚟跌，就嚟跌，哇，前后脚就嚟跌，喺咩地方先会就嚟跌咧？跟住另转面咯，哇哇哇，你真系不惜一切， 唔使咁尽噶， 唔使咁尽噶，飞云，你埋埋个背脊出嚟啦，已经，我哋估到啦，我哋估到啦，哇，大料向前扑啊！ 好犀利， 系啦，犀利啊，真系 好 嘢， 好犀利，真系呢个做得好好。 呢个叫做 呢个咪游泳体操咯， 流旋，流旋，唔止噶，有特定嘅平衡木， 唔止噶， 平衡木啊， 喂，唔系，哦，系啊，系啊，都可以嘅。 因为头先佢 始终要企喺个 沙 嗰度玩，我呢个OK 喎， 好叻佢。 喂，我哋访问下你系咪有呢一个游泳体操根底嘅咧？ 系咪跳过舞嘅咧？你 多谢我以前舞校嘅老师 Miss Young， 你今日做运动未啊？你见点啊 ，Miss Young？ 系佢教我哋嘅， 犀利喎！ 即系连呢啲都去玩埋， 因为嗰阵时学校觉得咧，所有运动大家都要接触嘅，而我老师咧尤其喜欢体操嘅，佢真系会开器材俾我哋玩嘅。 哦，呢个唔错，呢个唔错。 不如我哋一齐做一个动作结尾啊，好唔好啊？ 哦，做咩动作你想？ 等我摆翻好嗰个。 好啊，摆翻你个麦先。我觉得我哋今日咧又再开发到咧我哋唔同同事嘅潜能啊。 哇，好攰啊，其实。 你谂下，大头文佢今日咧一战成名啊，可以系运动界翘楚啊，真系。 我哋一齐做呼啦圈个动作好嘛？ 点解要咁？ 点解要咁做咧？我以为我哋一齐做，不如我哋一齐做嗰个运动选手咧。佢落地之后咧，嗰个胜利嘅动作啦，好嘛？即系嗰啲体操选手靓落地咧，系啦，佢哋就会各自摆一个即系完美嘅姿势噶嘛。嗱，我哋自己嚟咯，一二三。 其实点解要咁做？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起爱边个，着去球场不担心冇位坐，我争对对不必另唱国歌，由细到大都关心踢波，你着十号交波不会交错，超级后卫几多都斗得过，女英爱合我会为你唱歌，赢输都开心兴奋过，努力向前冲，像有金钟罩，像有金刚炮，大力过河，努力去防守，敌意都不怕，敌意都不怕，踢出火，留名于今次有笑一笑，法国十号好少剪发需要，英军十号兼职卖贵价手表，目标得一个出发了，努力向前冲，像有金钟罩，像有金刚炮，杀敌过河，努力去防守，敌意都不怕，敌意都不怕，踢出火，留名于今辈子有 阿田啊，我覺得咧，我哋真係應該喺呢個機會咧，要訪問一下呢一位阿蔡蔡子咧。 係啊，蔡蔡子真係咧，嗰、那個遊園嘅新區，你估真係浪得虛名嘅。 即係嗱，除咗呃到好多人讚你話你真係唔似一個阿媽之外咧嚇， 哎呀，你哋咁樣我會笑 㗎。係啦，我諗作為一個阿媽咧，係喺呢個時候咧，佢先至想人哋話佢唔似阿媽嘅啫。 系啦，真系坚瘦啊！ 坚瘦啊！咁同埋咧，第二样咧就系佢同我哋讲咧话，佢原来真系玩嗰啲咩体操 嘅时候，老师原来有教 嘅，系啊， 因为你啲动作系真系似嗰啲去诶训练。 但 系 你玩体操噶嗰、那个学校会？ 唔系，我哋唔会真系有体操队嘅，不过我哋有啲比较简单嘅器材，老师会开俾我哋去玩，即系譬如平衡木，我哋又上几堂学一下啲跳跃嘅跳舞动作啦，喺上面或者上落嗰个巴咧，你要点样控制跳踏板啊咁样？ 唔系，但 系 有 翻啲。 有晒姿势，有晒弹手咁咧。 唔系，因为如果你唔用。 压晒腿嗰啲咁样噶， 因为你唔用佢姿势，你平衡唔到啊！ 哦，原来有原因噶，即系嗰只兰花手咧。 咁当然啦，但系佢真系兰花手，好似真系咧喺度表演嗰啲咁样。 其实我唔 系 好记得噶啦， 有冇咩辛酸噶？啲同学有冇嗌晒救命啊？做一字马啊，压烂腿咁样嗰啲。 我记得，死啦！我唔知道有冇听节目。我记得有个同学仔咧玩高低杠嘅时候受唔住，因为其实好痛嘅，即系我哋只系转一个圈嘅啫，学转一个圈。咁佢咧直头痛到咧喊咯，跟住老师咧就有啲即系觉得哎呀咁脆弱、啊。 但系你高低杠转一个圈，你真系可以发咁样喺嗰条木棍度。 冇咁犀利，但系用一啲 因为你有难度喎。如果你喺高同低中间，你个大头会棘住嘅。 我都系咁话，唔系咁啊，佢前后转啫。 一阵报新闻嘅时候，表述俾你听点样转个圈 啊。哎呀，好啊，真系啊！我哋下次再玩呢一啲咧游园体操嘅时候咧，我哋香港电台嘅代表队啊。 我都系咁话， 你都系体操队啊，不过你系偏向脚操嗰边。 我系米字边个操 玩啊？ 港方同台方作司法互助，但并唔涉及修例。而个女嘅事件成为社会运动嘅起点，佢对此感到伤心同埋难过，系意料不及。被问到喺事件中系唔系被当作棋子，潘太强调自己唔识政治，并唔知道。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天气稍凉，中午各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两至三度。喺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0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

太多只好有时释放。 作曲编曲加新风，填词周耀辉，监制廖志华，上榜四星期未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洪卓立，我们都想旅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百，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大家好啊！ 何威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辛苦啲，你哋都好啊！ 周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每逢禮拜二咧，做完呢一個小確幸之後咧，我哋都會上氣唔接下氣咧，冇咗半條人命真係。 接住落嚟，我哋又要司機大佬大家好。 唔係，但係每次我哋喺小確幸裏邊咧，見到大家咧對我哋嗰啲動作咧反應咁熱烈啊！哇，我哋幾咁高興先得㗎， 真係好鼓舞啊！真 係。你係咪從來都未試過嗰個自信心翻曬嚟啊？ 我从来都爆棚嘅， 系咩？ 我都散发晒出嚟噶。 你之前 喺我，有我喺度垫底啦，系咪？ 唔系佢之前 乜你咁讲？ 明明担心自己件衫爆棚咧，到而家佢突然间话好 quick 啊，我咁样真系。 当然啦，因为有听众好多听众都赞啦，哇！根本都唔似生个 BB。 咁我哋梗系希望大家咧秉持住我哋呢种啊咩啊，日日做运动嘅精神。 冇错。 系啦，你都可以 fit 个蔡敬文啊！哇，几劲啊！攞嚟做口号啊！ 系啊系啊， 劲啊，犀利吓！好啦， 谂下。 咁我哋今日咧，司机大佬大家好咧，又同呢一个。就是、打工仔好有关系嘅，亦都同琴日嗰场雨有关嘅、 嗯。 就话说咧，原来琴日落完雨之后咧，网上面咧就有人发起咗一个咧，即、就、系、是、我都唔知佢呢个系真心定假意嘅，你话俾我听啊。佢系真心定假意系咩咧？佢就话啦，最幸福就系咁样翻工法。 系啦。 即系我睇到呢个标题嘅时候，我都谂紧真唔真噶？即系人会觉得翻工好幸福噶，而家仲系。 咁有工翻自然幸福啦。 冇错，呢个第一系啱嘅。 有工翻已经系幸福嘅一件事啊。 系啦，有啲似有啲似啲小朋友啊，平时就唔想翻学。 啱啊， 呢一水就 一排唔俾你翻嘅时候，哇！你恨翻学嗰个样啊。 系啦，咁佢究竟咩叫做咁样翻工最幸福咧？咁啲打工仔咧，佢就话啦，屋企楼下有巴士直达公司就系、是、最幸福啦！ 一程车到就系啦，系咪啊？ 系啊，佢话咧，直情夸张到咧，我读俾大家听啦。佢话咧，幸福过唔使翻工啊！ 咁又 佢话咁样翻工仲幸福过唔使翻工。 哦 ，OK， 因为佢嗱一来方便啦，二来佢有钱赚啊嘛。 冇错冇错， 你冇翻工可能冇钱赚噶嘛。 系啊 ，OK 啊，明白。 咁跟住咧，大家就喺度踊跃留言咧，佢就话啦，楼下有巴士直达公司都未系最幸福， 系 最幸福系直到公司之余有位坐足全程。 讨厌 吓， 你唔得咩？ 如果柴湾到荃柴湾到荃湾咧，可能佢都系有铁路噶。咁但系佢可以由头坐到。 但你柴湾去荃湾你要转车嘛？ 啊，都系 你冇一条路直到啊嘛！ 你喺太子金钟你要咩啦嘛？ 系啊，你要同人哋搏命噶。 柴湾站或者即系全部嘅尾站啦，咪一嚟有位坐啦。 譬如你柴湾去上环咪得咯， 系 啊，咁你就得啦咁样。咁然后咧就话系啊，最幸福系咧有车有位坐，仲要条路唔塞车，计准时间七个字直达。即系呢啲点对点嗰啲班次咧，又令大家好开心咁样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话系啊，有得翻工已经好好啦，仲有点对点巴士。佢话咧，我有啲咧就要搭村巴咯，即系可能就要搭村巴啊，所以就会麻烦啲咁样。 搭村巴先出到去市区，再 转车咯， 系啊， 系啊。 今日真系想同大家咧，即系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翻工路线图？究竟系 最幸福？ 最幸福嗰个啊，幸福指数 系啊， 系咪啊？同埋最哇，真系要转几个弯，转几个站，转几程车先翻到你嘅工嘅话咧，都可以欢迎大家分享 嗱，因为佢有几种咧嘅网民嘅，我觉得嗰、那个留言咧，譬如有一啲咧就真系咧公共交通工具组啊，即系我哋如果咁样食下工嘅，食下工嗰啲咧。公共交通工具组， 公共交通工具组， 系啦，咁食阿公嗰啲咧，佢就话最紧要就系有点对点嘅运输服务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唔会所谓 miss 咗个班次啊。 同埋咧，即系意思啦，仔啊，如果你能够点对点，即系譬如我当我搭港铁先算啦吓。佢嗰啲優惠嗰啲個站仔咧，如果就係喺你附近嘟埋，仲要有瓦頂、有遮瓦遮頂，嗰啲叫咩？有 瓦遮頭啊， 有瓦遮頭 啊，真係 行到沿途可以嘟埋嗰個優惠 咧，咁就 perfect 啦。 嘿，咁就為之。 Very good 咯，係 喎，因為兩蚊優惠嘛。 咪所以咧，有啲人咧都即係中意住叫做鐵路屋苑咧、譬如咧，即係我哋屋企附近嗰個商場啊，青衣靈嗰個咧， 係青衣靈。 我覺得青衣靈嗰個咧，我成日望住個屋苑咧，我都覺得好正噶。 最近有朋友好似都去嗰個屋苑 啊。我唔係因為佢裏邊間隔是唔是正，我未參觀過嘅，我純粹覺得咧，佢嗰個住宅嘅入口咧喺地鐵喺個商場裏邊嘅。 系啊， 佢个住宅入口喺个商场里边， 你完全唔需要湿脚。 系啦，而嗰个商场嗰个接驳咧，就直情就系喺嗰个铁路嗰度咧，你完全都唔需要。 呢啲咪 perfect 咯 ？perfect 啦。 我有朋友系喺就喺青衣陵嗰度啦。 系。 咁跟住佢翻工咧，就系去九龙站。另一个朋友咧就是、香港站。 佢九龙站真系完全着拖鞋都得噶咯。 着咩都得，你中意点都。 佢着睡裤都可以翻到去嘅，因为一出门口已经系商场，商场行过去就系嗰个铁路站，然后就直到九龙站。 佢仲要系方便到点咧？因为嗰度附近有一间好受欢迎嘅幼稚园嘅，咁、小朋友喺嗰度，佢一放低就翻翻去搭车，哇！你话嗰种嘅舒适。 真的 我想问咧， 我终于明点解佢咁贵 啊！结果咧系会系你拣咗嗰个 location 翻工之后喺嗰度附近租屋住啊，或者买楼啊，定系买咗楼之后喺市附近先揾份工啊？ 我觉得调翻转， 定系点啊？即系你梗系揾一份工先，份工难啊嘛。 系啊系啊，然后你先搬过去咯。 揾附近嘅就近嘅， 系通常都系咁样嘅。系啊，嗱呢个大家都可以打嚟嘅，即系有冇啲人咧？可能嗰个拣择咧系去到一个地步，就系、是、我净系拣屋企附近嘅工。 哦，即是将工来到就自己住 边度。是啊，因为呢譬如今天有单新闻我觉得都挺正的，就是他说大埔区议会呢、他们就有发起一个呢叫做找工配对的行动。但是 怎么 配对呢、他就说自己个区翻自己个区嘅工， 自己个区自己翻， 系啦，自己个区嘅工就自己个区嘅人翻，所以佢就话咧，大埔人咧就翻大埔工。 咁你大埔有工业区都真系多公司啊，但系你其他区未必得噶。 唔系，但系你都要揾啊嘛， 即 系所以佢就发起呢一个行动咧，就话啦，有冇人想喺区内翻工？咁然后佢就话咧，都好踊跃啊，即系好多街坊咧就话，我想揾工啊， 我想话咧，啲老板咧都会咧。某程度上面都会睇埋你个地址喺边 啊，都系。 即系如果你我系大，真系啊，譬如我喺九龙塘区嘅，原来你喺呢度方圆可能系两公里。 你住黄大仙落库 嘅。系啦，咁佢可能个 priority 吓，可能都会优先考虑啲。 保证你唔会迟到咯。 同 埋你记唔记得我哋有个听众咧？呢个私房菜咧，佢又打住家，即系帮人煮饭家务嗰啲啊。佢踩单车五分钟啫嘛。 哦，系咩？佢系翻 系啊！你记唔记得有一个系住喺屯门噶？我好记得呢个听众，我当时都带埋机组一齐去啦。 因为大家好开心，系咪啊？ 系好开心啦！跟住拍摄完之后，佢话好，我而家去出发去嗰度煮饭。 我唔记得咗佢住，即系佢喺边度翻工啊？咁样 佢咪隔篱村咯。 哦，咁呢啲喂嗱， 南地嗰度啊。 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可以呼吁多组听众啦。究竟咧？你用咩交通工具翻工？ 系 嗱，嗰啲公共交通工具点对点啊？当然系幸福路线啦。会唔会可以近到咧单车翻到？ 头先单车咯， 轻 铁又得咯，或者十一号巴士啊， 系啦，即系只脚咯，系啦，即系究竟我哋有冇啲咁正嘅？系啦，你咪可以咯， 巴 闭系啊，嗱，呢个就系所谓幸福嗰个翻工路线咧，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咧，我哋以前有讨论过咧最复杂嘅路线，我哋已经搜集过啦，有啲咧要两个钟啊， 咁又打嚟扫苦得唔得？ 唔系佢已经扫过一次苦，你想再扫都无人欢迎嘅。但系如果我哋今日咧想正能量嘅话咧， 福指数，但系其实讲紧咧唔一定要近嘅，即系讲紧你楼下有车点到点翻到公司就已经非常之 very good 啦。 系啦，咁同埋咧头先嗰个就叫做阿公组啦，咁咧亦都有呢句咧叫做私人组啊。 私人组即系话私家车 组别咧，佢哋话最幸福嘅地方系咩咧？ 免费泊车 就系公司有泊车。安排，我哋呢度啊，亦都算系咧，仅余一个咧优越嘅福利嚟 噶。 即系你都要排队啊，你都要所谓即系申请啦。但系好好噶啦，已经。 当然啦。 系啊，再唔系嘅话咧，嗱，我觉得如果你喺公司附近咧有标位咧，都算好噶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听佢哋讲话中环嗰啲咧，就大家唔揸车噶啦， 乜 都冇得拍， 唔揸噶啦。 系啊，你点玩啫？ 又或者有优惠都好好，即系譬如你喺嗰个某大集团嘅嗰度翻啦，咁佢隔篱有商场啊嘛，咁佢话俾个优惠你咯，你系员工可能唔知俾几多折你，即系同标位最后都系差唔多，咁呢啲都唔错嘅。 哇，有冇咁笋啊？ 都有 有啊！喂，打嚟讲下好喎。嗱，今日1872388，我哋今日咧想问下你啦，喺交通路线上面嚟定义你嘅幸福。咁你有冇一条幸福嘅翻工路线呢？係可以好点对点啦，又近啦，又就脚啦，就算唔係好近嘅话呢，方便都够啦。 係呀，电话号码1872388，司机大佬大家好呢，今日我哋讲緊你嘅翻工路线图究竟幸福指数有几高呢？ Cause I ain't the stars to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on,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60秒 send 短信收短信已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仿冒诈骗攻击可以透过即时通讯去进行，所以我们对一些可疑短信都要保持警惕，如果不是就好易令自己的个人和敏感资料，例如是账户名称、密码和身份证明文件资料外泄。当你收到一些提出奇怪要求的短信的时候，不要对方叫你做些什么就立刻答应，一定要先核实对方的身份。有时我哋会透过短信收取验证码，呢啲验证码唔应该透露俾其他人知。另外，不法分子仲会用伪冒嘅网站去误导你，等你以为佢哋系知名机构，想你透露个人同敏感资料。所以，对于短信当中嘅超连结都要望清楚，唔好乱揿啊！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咧，今日想问一下有冇啲幸福翻工路线咧？咁啊，亦都有听众打嚟啦，唔知佢系属于直线距离啊，定系曲线嘅咧吓？ 佢、哦、几样都有，好似有先。 系啊， 王女士，司机大佬大家好，你好，早晨。 系早晨。 你好啊，有桂花田曾志豪，仲有蔡敬文啊。 系。 蔡敬。 你好少开呢咩呢个时间嚟学啊？ 系啊系啊系啊，成样晒啊！ 系啊，阿黄女士，你讲下你嘅翻工路线系点噶？ 系点样噶？ 嗱，我系做家务助理嘅。 系， 我近到呢，就系、是、你头先话嗰个青衣陵嗰度，近到咧，我喺佢隔篱，我打大风咧。打风咧，我过去我都唔使单车嘅。 哦， 即系你打风都可以翻工。 因为你穿住嗰个行人天桥过去咁样啊。 黄女士做家务助理喺青衣陵附近啱冇啊， 阿毛仔添。 啱啱嗰条天桥啊， 系啊，就冇事啦。 就一桥之隔就可以行到路翻工啊。咁其实车费都悭翻。其实呢样好噶，因为车费咧有时对于一啲人嚟讲，可能的人工唔系太高嘅时候咧，咁佢车费都悭翻，时间都悭翻啊， 同埋容易控制啊，系咪咧？ 听下黄女士讲啦。 我仲讲过俾你听、 啊， 我仲有一个咧系喺贝沙湾。 我贝沙湾， 咪先咁大时代，你喺边度住啊？你喺青衣啊？ 喺长沙湾， 贝沙湾啊？ 咁 你喺边度住啊？ 系啦， 唔系青衣陵， 青衣陵， 青衣陵隔篱嗰条天桥度咯。 系咯， 长乜长物嗰度啊嘛，系嘛？ 系啊系啊。 咁喺嗰度去贝沙湾，咁点去啊？ 嗱搭啊搭车搭机。地铁去啦， 系去边度？ 去到香港站， 香港站 咧， 系 跟住就搭三艘 S， 三艘 S 去到贝沙湾嗰度落车行过对面就系、是、 总站嚟嘅三艘 S 系咪咧？ 唔使总站， 都唔使总站添， 停慢先。 哦，循環先。 哦，即係其實咧，都其實相對地方便喎，因為你喺嗰個青衣站咧，已經係直去 香港站 啊嘛。香港站嗰度又有嗰個三十 X， 又去到嗰、那個貝沙灣。 即係兩程就到啦。 係。但係只係路途遠啫。 黃女士記憶所及啊，三十 X 班次密唔密？佢快係好快嘅，因為佢由堅島嗰條天橋咧，即係穿插喺啲大廈中間嗰條天橋，一落就中環㗎啦。咁但係幾多分鐘一班啊？疏唔疏啊？ 哇！好耐啊！ 系啊，我 记 得，即系如果错过咗一班，可能要等好耐啊！ 系啊， 系啊，系啊， 同错过一段姻缘一样啊！ 咁 好耐啊， 系分分钟会迟到咯。如果冇呢个三十 X， 你会点啊？ 嗱，佢我嗰个雇主咧就俾低条锁匙我，佢、 哦、 就唔理我咩嘅。总之你一个月咧就去两次，咁咧你自己就时间去嘅。 哦。即系 我抽到时我边日得闲啦，咁我咪去咯。 哦， 我得闲啦咪去咯。 哦、一个礼拜去几多趟话？ 一个礼两个礼拜去一趟，冇人住嘅嗰啲嗰个。 哦，即系佢想你同佢打理清洁， 丢空咗个豪宅啊！ 系 啊，你下次可以嗌我哋嚟帮手打扫啊！ 人哋多住噶， 我知真系。 曾志豪， 系， 我嗰度都算咩啊？我加多利湾嗰度啊， 加多利山又有啊？ 加多利湾， 加多利湾喺边度噶？ 喺边度？喺我都唔知咩区？ 咩咖啡湾最过啲？ 咖啡湾、 哦、即青山公路嗰度。 青山公路嗰度哦，即系你喺嗰度又有试过喺嗰度工作嘅？ 唔系，我而家喺嗰度。 哦，你而家喺嗰度住啊？ 唔系喺 打工啊？ 哦，你而家喺嗰度做嘢啊？系咯，我咪话咯。咁你嗰度由青衣去就点去啊？咁样又 搭104M。 哦，小巴， 小巴， 系 就系啦。 哦， 但系我呢个咧，成栋 house， 成栋 house 五六千万嘅 house， 劈晒条锁匙俾我，又系冇人嘅。 哇，喂，好信得过你、啊。 但系黄女士有冇压力咧？真系你话打呢啲工，即系有揸事人，你有冇压力咧？自己真系都 讲开又讲。 一时一时，有时咧有啲嘢整得唔咩咧，就系、是、都大压力嘅。有时漏咗或者咩咧，就都有多少嘅，有好有冇咯。 你直情俾我有压力啊！我三条锁匙捞乱咗啊！我惊我条贝沙湾俾咗人嚟咖啡湾啊！大件事啊！佢都翻唔到屋企， 唔系俾咗啊，系攞错咗。 系啦，我攞错咗，然后捞乱，我唔知点算啊！真系大件事真系。 咁又我即系分开嘅。我加多利湾呢度咧，屯门呢度咧，我都做咗好多年噶啦。 哦，咁你而家最远系咪应该就系贝沙湾啊？你嘅翻工路线最远就 系。 以前咧有冇试过？有冇试过去嗰啲咩离岛嗰啲？有冇试过？ 嗰度愉景嘛。 哦，愉景、 哦、真系大屿山远 都系、哦、大屿山、啊。不过其实你都系可以喺青衣又系转到去欣澳，再转巴士咯。 系。 系啊系啊， 系 啊, 啊, 啊，哇！所以你呢个家务助理都系千里千里脚啊， 游走好多地方、啊。 系啊，多谢晒你啊，黄女士啊。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嘅幸福翻工路线啦。我觉得黄女士系好幸福嘅，因为佢三个都系豪宅噶嘛，几远都幸福啦、啊，真系。 全部都未入去望过。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而家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有小学教师被取消注册事件，形容是首次以专业失德为由取消教师资格，影响终身职业。他说以往的政府从未做过相关事情，恐怕以往并非没有有关问题，而是以往比较避难，现届政府就迎难而上。他又说已经要求教育局局长下午召开记者会，以详细记录在案的方式交代事件。另外被问到近日有大学民主墙被张贴有关港独的标语，林郑月娥回应说港区国安法要求学校、社会团体和传媒等加强国安法的宣传和教育，大学亦都责无旁贷。教育局局长会和各大学校长会面，了解如何落实相关要求。警察队援助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去信医学会，投诉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涉嫌违反专业操守和医德。警察队援助级协会说，政客的言行带有政治取向，甚至为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办事，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但作为一名医生，理应具备更崇高的专业操守标准，俾公众对医生专业的能力和诚信保持信心。协会话留意到郭家麒一再恶意中伤和羞辱警员，行为和医者应有的崇高道德标准相违背，因此作出投诉。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1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124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输入。广东有5宗，四川3宗，上海2宗，天津同陕西各1宗，冇新增死亡或者疑似病例。另外新增31名无症状感染者，375人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5482人确诊，4634人死亡，8635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46点，升179点，总成交金额497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9.8跌2.2，美团点评254.8升9元，腾讯控股527元升2元，小米集团21.5升7毫，吉利汽车15.62升9毫，中芯国际18.74升1.46，中国软件国际6.1升6毫，港交所372元系升6元。盈富基金24.76升2.4，阿里健康20.4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6，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5，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7点，升115点。港金现价报17,66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 安市买入1910.95美元，卖出19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嘅《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嘅《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踌躇，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嗱，我哋三位咧都系为人父母啦，我谂我哋都带个小朋友咧就去睇儿科医生啦。请问你觉得自己有冇试过对住儿科医生？有无理的要求，又或者提出一些完全不合情理。哦，你想他陪你吃饭咩？ 唔系啊，即系点木？ 小明医生成日都同我哋一齐噶， 系咯，即系啊，讲紧啊，喺自己嗰个家庭医生又好，儿科医生点样无理啊？ 系啦，有冇先？ 无理要求啊， 无理，即系可能 自己提出嘅唔会觉得无理噶。 啊，都系嘅，都系嘅，系啊，你个人咁唔知丑，我都 feel 到嘅，真系啊。你有冇啲你觉得可能系一啲不合理嘅要求咧？咁样 啊，但系掹小朋友嘅， 同小朋友有关嘅咁样。 掹小朋友，我只系会话可唔可以俾多两日药？ 哦，似你性格，同埋可能你想开大樽啲，系啦，你会唔会话其实小朋友啲药啲大人食唔食得噶咁样？系啦， 就未至于嘅，只会叫佢俾多两日药，费事你再嚟复诊啊嘛。 唔系，咁呢个唔算唔合理啊，咁佢收翻你药费噶嘛。 好啦好啦，嗱，譬如咁我举例咯，咁咧佢呢度日本咧，佢话咧佢哋统计咗一啲咧，佢哋嘅儿科医生咧收过嘅一啲所谓嘅查询啦、投诉啦，而佢哋觉得系咪傻噶？点解啲父母会咁样问嘅咁样？ 无厘头到死嘅。 系啦。佢个无理就包括咁样嘅，个妈妈就同个医生讲啦、 嗯：， 医生啊，我细路仔咧 系点样啊？系曾生 系 A 型血啊嘛， 系咁点啊 ？A 型啱啊， 但系点解我系 B 型啊？嗰我亲生噶， 咁你有老公噶嘛？ 唔得噶，即系喺科学上系已经证实咗，即系我知道有啲系沟埋唔会出嚟。 喂，我想话我同我啊，睇先，唔系我仔跟我噶， 唔系等阵先嗱，我唔明啊，血型究竟跟唔跟？ 亲属噶，系咪冇关系噶？ 唔系有关系嘅，因为咧有某一啲嘅血型咧嘅父母，佢系唔会生得出譬如啊吓，我当佢系甲型同埋乙型沟埋啦，当啲血系甲乙丙丁啊，佢一定系唔会生丙型嘅，即系当系咁，咁所以佢咪有个疑问咯？ 系咪噶？咦，咁即系佢又唔系好无理啊？ 有某一啲嘅血型系有嘅。 系啊，佢话喂， 有某一啲嘅血型 O 啊，系咪啊？有啲 O 型咧，系咪会？ 佢话点解会咁噶？ 佢话我哋唔知点沟嚟沟落。 佢其实系咪即系想讲话某一方出卖咗佢个仔，系咪我唔系我亲生？ 但系唔系，血型系真系又要直接跟埋个即系亲属嘅咩？即 系 嗰个亲戚关系咁样噶， 咪即系亲戚即系父母啊， 唔系父母啊， 咪 即系啊，系啊，我知啊， 亲戚关系 啊，佢话点解会，佢话点解我个血型会同我唔同嘅咧？ 即系佢系 A， 佢嘅仔系 B 咁样， 系啊， 意思啲系咪 咁？如果两个都系 O 啊，咁点会生咗一个唔知系咩 B 嘅？咁梗系是但一方吓，搞啲咩啊？ 好啦，嗱，咁咧我咦，我睇清楚， 呢条系一个题目啊，真系， 咁唔通呢个真系一个题目嚟嘅？ 哦，真系， 原来呢个佢又唔系无理，咁跟住咧。佢话 系 一看就知道啊，真系啊，血型遗传啊，哎呀，点解会咁样嘅咧？跟住咧，另一个咧儿科医生咧收到过一个投诉咧，佢就咁样嘅，佢同个父母讲，佢就话，因为咧你系有病毒感染，所以咧你个发烧咧就会持续几日嘅。咁个阿爸就话啦，少啰嗦，听日我要去迪迪尼，今日一定要佢退烧。系啦，呢个就系佢嘅父亲嘅要求。 呢个唔系佢要求，呢个嘅发烂渣啫。 唔系呢个要求嚟噶。 佢希望，因为我听日去玩啊嘛。 系啦。 可唔可以听日唔烧啊？唔烧我先有得去玩。 我想知，如果我哋系个医生，会点应佢咧？又唔想同佢动刀枪。 啱啱先发生完啫嘛。 特朗普咪一样咯。 我想讲，唔系啊。 我就嚟选总统选举啦， 我 听日要出院。 系啦。等同於啲人要飛嚟香港，即係飛走時咪話啦，咪或者嚟香港嗰啲，我要臨上飛機之前，我唔發燒，我咪食退燒藥咯。 係啦， 跟住過咗安檢咯。 佢而家係要求醫生做到。 佢要求醫生做到。 係啊，咁咪俾藥佢。 所以我懷疑呢一個母親咧，其實就係生咗特朗普。佢就話我父親就我要咁樣生先得嘅。好啦，跟住另一個咧，嗱呢個同你哋兩個好有關係嘅。 係。 就嚟生啦，分娩在即啦。 哦 咁、那个妈妈咧，即系个孕妇咧，就大叫啦。除咗女医生以外嘅人唔好入嚟。咁跟住喺现场嘅妇产科同埋小儿科医生咧都话啦，但系今日能够到场嘅医生就系得男人嘅啫。 哦，佢唔系私家嘅添，仲要。 佢 如果你冇得要求医生嘅，就话系唔系私家咯。 嗱，佢冇讲私家定公立啦。咁然后咧，个阿妈就话：如果咁嘅，我唔生啦。 吓咁都得，佢话 两位妈妈，请问你哋咧会觉得点样去评价呢件事咧？真系 希望， 如果咧助产士或者姑娘咧，即系觉得，你生仔都辛苦啦，你胡言乱语我都包容你，可能就会劝一劝佢先。但如果你话以人命优先，咁我谂都冇办法。 同埋因为妇产科里边系咪唔系净系得女人噶嘛？嗬，嗰啲医生有啲真系 有男有女， 系咯，系有男妇产科医生噶嘛？ 梗系咯。 佢都冇辦法噶啦，但我想問你哋會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好介意嘅嘢嚟嘅咧？ 但係介意就一定介意，我介意嘅。但係你話去到生仔咧，就真係冇一辦法唔，即係冇得辦法唔介意。你話檢查咧，你都可以就話，我唔想揾男醫生。係 啦係啦，係 咪檢查嗰啲就無傷大雅㗎嘛？ 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咧，醫學呢啲好專業嘅。 係。 咁如果醫生真係佢好係啲嘢係識㗎嘛？咁作為可能喺公立啦， 都冇計啦， 係啦，喺香港啦，咁你都冇辦法噶喎， 就算 你要出嚟咧，開到十度咯喂！ 就算你私家咧，如果你屎急尿奶咧，突然間緊急起嚟咧，佢真係現場得男醫生嘅，唔通你話你唔要啊？ 咪係咯，我哋話呢個就唔可能話， 你冇 可能 我都想啊，我都想淨係揀啊金髮美女做救生員幫我人工呼吸啦，我冇得揀噶嘛，我唔要啊， 胡鬚 啦 就都係， 我唔要有胡鬚嘅我寧願我唔呼吸住你又唔得噶嘛，但佢話佢真係聽過咯，嗰個媽媽就。话咁样我唔生啦，咁样佢冇讲最尾佢点处理啦，但系佢哋已经吓一跳啦，咁样咁然后咧，有啲啊属于咧，即系正分唔到科啊。佢话咧，应该系佢个仔个肠有啲唔知咩问题。 系 嗰、那个儿科医生就话，你个小朋友个肠咧有啲问题。佢话我介绍一个儿科嘅外科医生俾你啦，咁样咁因为要做手术啊嘛。佢话你嚟做手术咪得咯？佢话你系儿科医生嚟噶嘛？点解你会唔识嘅咧？咁样。嗱，佢哋唔知道个专业系啦，分唔到啦。但我又明嘅，有啲家长咧，佢系会觉得你叫我系咁转唔同嘅科，咁我咪要俾两次钱咯。 嗱，我今日嚟睇你，俾咗六嚿水，你开日又好，系啦，你转介我，咁啊仲得了嘅咁样。 咁我嚟搵嚟做咩啊？咁我直接去嗰度啦。咁 嗰阵时我试过一次咧，就唔系儿科，我就睇牙咧。咁我睇咗几次咧，佢都同我讲话咧，你呢只牙咧，如果要做动牙根手术嘅话咧，佢话你就要搵啲另外转介我去搵专科先得。咁、我就话你呢个已经系牙科嚟噶啦。佢话唔系噶，佢话原来咧动牙根嘅手术咧，你呢只仲要咁专业咧。是要找另外一个专科的牙医来做的， 因为呢你已经觉得牙医是专科了嘛，没想过要再专科再专科了。 是啊、那是真的，有些譬如你是矫齿啦，亦都不是普通的。是啊、你譬如你看 看我们作为病人我们不知道的嘛。 是啊，我想着牙科就全部包晒咯。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啊，所以那次我都怕他是不是想呃我的。 那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下他。 不是，最后考虑完之后呢，我发觉找不同的牙医他都是说我要介绍你找一个专科呢。是啊，你就要信的咯。跟住呢个应该就是极品啦。佢话咧系一个初出世嘅 B B， 咁咧佢父母咧就要求呢个儿科医生咧就开一个即系佢咁样讲嘅，要求咧佢开一个证明。个儿科医生话：我真系开唔到呢个证明俾你咧，有咩理由开唔到啊？你见住佢噶啦，你点解开唔到呢个证明啊？佢话系啦，我帮唔到你开呢个证明。 证明佢系男仔定女仔啊？ 唔系， 证明佢系佢生。 唔系男仔女仔开到啊？ 哦，系咯， 生咗出嚟啊嘛。 俾少少牵手，其实我心中有一个答案，但系我谂冇理由要求佢开呢啲。 证明呢个系 呢个冇得牵手，因为呢个牵手到一个地步咧，好夸张。 呢个系我老公生嘅， 都唔系嗱，呢个都合理啊。 我估佢想 prove 佢句系同男同女咁样， 唔系咁都一出世都同男同女啦。 证明佢系知优嘅， 呢个方向好接近啦。 证明佢 知优，证明 呢个方向好接近啦。佢系好具体啊，嗱，知优都已经系 180 IQ 咁啊。 佢系话啦，医生啊，你可唔可以开一个证明咧，话俾我听咧，佢第时咧喺数学上面系咪可以考到100分？ 黐线，啲咩？ 但系佢爱嚟做咩啊？ 唔系佢话要说明啊，佢想知道自己个仔啊叻唔叻啊？跟住个儿科医生话。我系唔会帮你开到个证明咧，你个仔将来计数咧系咪考到100分嘅？要到时先知嘅系咪？跟住个妈妈就唔放过佢， 仲要继续。 个妈妈就话唔系嘛，医生 咁都证明唔到，你点做医生啊？ 一定要佢考到100分先证明嘅，我就唔使你证明啦。 我都睇到啦，但系佢又冇讲错嘅， 佢冇讲错。 但系我想话个医生啊，真系唔会立乱同你证明嘢嘅。 系啊， 妈妈咩妈妈嚟嘅？咩事啊？ 如果唔系点摆到上去 post 咧？真系， 我觉得你有你讲咯。 系啊，唔系你要招呼佢啊嘛，最惨系。其实我哋听咧就哈哈笑啫。你谂下啦，你喺个医院度啊，诊所又好，医院又好咧。那个病人就成嚿冻喺你面前， 系啦， 佢又唔走喎，分分钟未俾钱嘅。佢分分钟未俾钱，佢不停同佢讲医生啊，喂，开张证明啊，你话俾我听佢系健康啊， 证明佢真系考，佢仲要指特定指定数学考100分。 系啊， 我想话医生啊，唔会帮任何病人，即系经可能要经好多嘅诊治啊、数据啊、分析啊等等啊，出嚟报告啊，先至可以同你写张医生纸噶。 系啊， 咩有咁无理要求得咁紧要？喺日本我讲紧，仲要系，真系鼓励唔到。 但跟住咧有一个嘅病况咧，我争啲都有试过噶。 你又点 咧？系啊，這个我都觉得合理嘅。我开头喺我角度， 你 觉 得合 理 嘅，点知俾医生你又呢个唔合理啊？ 系啦，跟住医生都好快话咧，咁系唔啱数啊，咁样点样咧？嗱，我但我觉得吓，唔系我讲明先，我觉得唔少父母咧都系会有做过呢样嘢嘅。佢就系去到睇病，个阿嫲去睇病， 阿嫲 去睇病， 系 同个但系睇儿科医生，佢同个儿科医生讲咧就话我个孙咧。佢翻咗学啊！ 哦，咁又如何啊？ 咁咧，佢就嚟唔到睇。 吓，咁我带佢睇。 我讲咪得咯，我照顾佢噶。佢咧嗱，而家我你听我讲，你唔好反白眼啊！呢个姑娘啊，我唔中意你反白眼。佢朝早咧屙噗噗咧硬嘅，中午食嘢咧呕嘅，夜晚冲凉咧就冇事嘅，系啦。咁你帮我 吸咧，佢帮你吸埋。嗱，佢吸系咁。咁啊啫，佢唔 系系冇错，你听到佢个声咧唔同嘅，咳出嚟咁样嘅。 系 啊，你个姑娘唔专业，佢冇 mark 低我个病状。 啱啊，佢秒嘴。 呢个蔡姑娘系咪啊？我睇到你个名牌啊，你快啲写啦。 阿婆婆，你讲啦， 我讲咗啦。 我用电脑打嘅，唔系咁先。 有冇试过做呢件事？ 冇， 有， 我有，我都有。 好离谱。 你讲先啦，你讲先。 喂，冇办法，由于同 不知廉耻， 你真系见到个僆仔，唔系因为你真系冇时间再去翻去凑你嘅洗根，跟凑你嘅仔，跟住再去医生嗰度，你明唔明啊？要翻工啊嘛。咁于是乎咧就系 借口啦， 唔系于是乎咧就打个电话，点啊？佢嘅状况系点样啊？哦，咁样咁样，哦，赖皮蛇咁样系嘛？即系瞓诶，即系唔起咗身啊？诶，食唔到嘢啊？面青口唇白，咪完全形容晒俾医生睇咯。咁跟住医生话：哦，得咯 ，OK OK， 开呢个嘅嘢啦， 唔得噶嘛。 唔系嗱，我嗰个情况系点咧？有个好重要嘅前提嘅。相熟家庭医生，佢已经系咧见惯你个仔咧五六七次噶啦， 啱啦。 咁然 后 咧，系啦， 你 再打去同佢讲， 即系 白 撞 唔得嘅，即系你冇得 walk in 嘅。咁就同佢讲话，哎，喂，医生快救救啊！阿曾小 B 佢又嚟啦，系咪事啊？又发烧流鼻涕咯，系咪都系上次嗰啲颜色咁上下啊？咁啊，开始再顶住先啦，咁样 呢啲。 相熟家庭医生， 系咪 讲 医生？ 我唔想，我哋再重 得唔得？唔得唔得？ 唔系咁，咁多位听众啊， 俾蔡主任谴责下先， 唔得 嘅， 唔得无妨。啊，医生都唔好咁做吓， 呢啲情况 冇错， 系呢啲情况紧急嘅啫， 系啦，紧急嘅， 仲紧急， 唔系紧急反而唔啱。 我意思话， 紧急系唔应该咁做 嘅， 系 咪紧急？ 系 唔 急 嘅， 你唔好解释啦， 讲唔似睇医生啫， 你唔好解释啦。喂，不过咧，其实咧，本港咧都有一本嘅漫画，漫画绘本啊，就 系 由一个咧，诊所护士啊，佢成画噶， 我都有睇过，系啊系啊。 系 咪马仔啊？ 唔系啊，珍宝珠啊。 哦，珍宝珠啊。 系啊，咁佢画咧，佢嗰啲嘅诊所嘅奇闻啊，出咗几本啊？你谂下多到啊， 好多 真系好多，其实系好多嗰啲好 long 礼啊啲， 又或者啲 阿 妈妈啊陪一个已经好年长嘅仔。同佢陪诊啊，即系阿妈陪佢啊，但其实佢系完全自己系冇问题， 即系你唔知道是阿应该系阿妈睇噶嘛， 系啦，仲要咧系医生话佢哇，佢即系流感啊乜嘢好高烧啊，打支针啊，跟住佢个阿妈突然间弹起，医生唔可以。我个仔好怕痛， 所以我觉得咧， 姑娘真系反眼嘅， 系啊， 骑兰杂症系呢啲咯， 同埋你永远想象唔到嘅，点解佢可以讲得出呢一句说话嘅咧？佢点会提得出呢个要求嘅咧？我上次又系揭过嗰本漫画咧，我最记得个 case 咧，就话个阿爸同个细路去睇医生咧，个细路咧就冚亲个头啊，佢喺个医院诊所度咧，佢冚到落个落地玻璃窗度，冚亲个头，佢玩啊嘛。个阿爸投诉个诊所， 系啊，你嗰份咩玻璃嚟噶？点解透明到咁样噶？ 佢真系咁， 啊、 你记得系嘛？ 系啊， 佢话点解你嗰块玻璃会咁样透明，然后俾人哋会睇唔清楚，会撞到埋去？ 点解冇写住小心玻璃啊？咁样 哦，咁我亦都咧、以前做leasing 嘅时候做，即系 嗰啲租 务 嗰啲 堂都咁有一位小朋友咧就喺大堂度走啦。咁、你知小朋友系咁噶嘛？咁佢咧突然间咧就冲埋嚟个前堂度，可能想搵某个哥哥， 啊、 可能想搵隔篱个。哥哥同佢玩，因为都几友善嘅啲同事。跟住点知咧咁啱有人倾紧嘢坐喺度，咁嗰个人系冇后眼噶嘛，咁佢只手一喐，咁佢就咁啱困到佢手上面嗰只捞嚟嘅。 哦， 咁我唔知系咪降水特别好啦。个当时真系起咗个瘤啊！ 哇， 因为个细路仔系冲埋嚟。咁嗱，但系呢啲嘢你就好难话怪人嘅，因为佢嗰人真系唔 佢睇唔到佢， 佢都即时问 个小朋友啊，个小朋友撞到只手只个表啊， 咁个大人都好都肉赤嘅，见到佢咁样，咁话你有冇 佢见到只表肉赤啲啫， 唔系佢撞到个头啫， 佢 唔 系 只表撞到佢个头啊嘛， 咁跟住咧阿婆婆定嫲嫲啦，应该冲埋嚟咧就话啦。你对小朋友应该细心啲啊嘛，咁样闹谴责戴表个人。 你对小朋友细心啲，你坐呢个位，你戴咩咁劲嘅捞啊？戴咩咁嘅表啊？唔使捞啊，你而家你咁样。 跟住嗰个爸爸咧，其实同个女一齐，个女就话咁样啊，下次好啦，我哋同只表倾一倾啦，即系佢有警报系统嘅时候就 calling， 我哋都唔知佢冲埋嚟咁样。 咁即系话个等于嗰啲人咧话，你做咩将你鞋底摄咗喺我鞋面摄喺我鞋底嗰度啊？ 如果系咁嘅话咧， 咁浪礼啦，系咪先？ 其实今日有单新闻咧，啱啱好啊，本港嘅就系话有一个咧，我啱啱个 friend send 嚟咧，就话有一个网红啦，或者而家好兴噶嘛，网红 KOL 咧。佢就 book 咗半岛酒店，咁然后咧就有超过二十人入咗一间房度庆祝生日，影埋相， 唔得咁， 冇错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咧？佢就话啦，酒店咧就话喂，你限聚令、哦，佢话咧你唔可以带廿几个 guest 入嚟、哦，同埋咧佢就要佢咧喺 party 开之前咧就已经要佢哋走啦咁样。咁咧佢就咧唔忿气，佢就将呢个 post 咧摆咗上网，即系呢个网红啊，佢就话。 其實政府的限聚令呢，我看過新聞呢，酒店就不是規管範圍的，只是提供建議。他說明白高級酒店對於防疫準備會比較充足，但是呢，這間酒店呢，他不容許的，只是晚上12點前有多過4個 guest 入場呢，我覺得這個規矩呢有點嚴苛咯。他啊投訴之後啊，我們已經準備就走了嘛，點知呢他們還會隔一個鐘頭就在門口度撳鐘，我們立即離開，還說會在門口度等到我們直至走為止，他們都不會散的了。這個處理手法呢令到大家真的很不滿啊，我們一路都保持低音量的啦，還保持地方整潔，所以我對於酒店這個嚴苛規定呢有失望的地方。 咁、啊、但係人哋你租嘅時候係咪應該講冇錯好晒啲條款。 係啊，我諗呢即係點解你呢個留言呢有啲似頭先呢種咁嘅投訴呢，人哋第一就講到明呢，喂，我酒店有規矩，我都想有限聚令㗎、啊。即係我酒店嘅限聚就係話你 book 一間房你有20幾個 guest 入嚟有風險㗎喎、 啊。佢要求你離開啊嘛，酒店可以有 party， 見到人哋喺度 birthday party celebrate 嗰啲都係一百幾廿人，就話講誇張啲啊，都係十幾廿人。咁點解人哋得？點解你呢間唔得啊？ 係啊，因為人哋 唔得咧，人哋好 set 到規矩噶嘛。 一係你就租過另一間。 係 啊，同埋因為人哋嗰間咧都俾人投訴噶啦。上次咧有好多咧貼曬嗰啲氣球嗰啲咧，俾人影相，點解拆曬啲氣球唔俾人知裏邊搞咗大 party 噶？ 哦，係咩？ 係啊，佢哋都 即係話佢都中火， 佢哋有啲 可能都只是兩公婆去生日慶祝嘅啫， 係啊， 咁又唔係全部人都會犯規嘅。 所以咯，所以咧，你話啦，究竟咧佢呢一個投訴咧啱唔啱數咧？即係我哋建議大家咧，無論投訴兒科醫生又好，投訴呢啲酒店都好，你諗清楚真係你啱。 大前提睇下自己考量下，唔係試下問多幾個，俾多幾個意見。啊，如果覺得咧係有是同非嘅話，唔該你收埋自己討論算啦，係 啊，同埋我諗咧，你要問埋你隔離啲 friend 咧。想不想开埋佢个样咧，一起投诉？如果我系嗰个网红嘅朋友咧，可能我就话，不如你试下争取先。 喂，如果真系， 如果你成功争取，公众都企喺你嗰边咧，你就打翻我哋格仔出嚟。 我惊佢咧，真系咧犯咗法的，个个连边个入去嗰日入住嗰个房嘅时候，个个都抄。 唔系，我估又应该未犯法嘅。不过如果人哋个规矩系咁嘅话咧，你就好难搞啦，各位。 林义文啊，同埋佢哋嘅男声合唱啊，再聚啊，其实咧，我觉得都可以喺节目尾声咧，楞呢条尾咧，大家可以 咩尾啊？ 就系头先嗰条酒店嘅 party 房嘅尾啊。 究竟系咪间间酒店都系唔俾咧，定系某啲嘅即系有佢嘅规矩，最多系几多人入去间房里面咧？因为你真系见到好多相就话啲阿条上位要开 party 嘅。 系啊，嗱，有啲系开 party 啦，有啲譬如话你喺酒店里边可能搞婚礼出国嘅出国啊，真系咧，咁佢出门啊，佢都人数都唔少噶嘛。咁可以，我哋咧听日睇下有冇人喺我哋 Facebook 度留言，究竟酒店业咧而家咧每个酒店嘅规矩啊、房间大细限制咧系点样嘅？我哋听日同大家空中酒店再聚， 听日见，拜拜。